谈判代表巴尼耶、欧盟竞争事务专员韦斯塔格尔和欧盟第一副主席低麦曼斯，形容他们都有适当的技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58点，跌132点，成交金额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89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跌2毫。美团点评61.05跌5仙，建设银行6.16跌3仙，李宁13.24升3毫，友邦保险76.2跌3，中移动70.15跌3.5，中国恒大20.6无升跌，工商银行5.5跌4仙，恒隆集团21.15升1毫，中国平安85.3跌4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934，瑞士法郎7.801，澳元5.436，加元5.82，新西兰元5.138，欧元是8.7643，每百日元对港元7.1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0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20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3美元，卖出127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快线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嘅。而家咧龙尾就去到中区警署，咁而家影响到咧西隧去港岛方向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啦。咁就系较早前咧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北角近住管道入边咧快线曾经有意外嘅，咁而家咧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上环港铁站。另外咧，较早前粉岭公路方向上水近住康乐园咧，桥面落斜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大车多。沙田岭隧道方向九龙中慢线嘅反车交通意外咧就清场，而家去九龙方向咧都仲系塞嘅，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沙田岭隧道方向九龙啦，中慢线反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咁但系而家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啦，环保大道方向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对开咧，一带都系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得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波成啊，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发掘听众可爱的地方啊。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有好多花名嘅、嗯，大过咗之后就讲英文名啦、哦，叫 Molly， 但系因为我姓优嘛，跟住 Molly 优啊，就会好多人叫冇奶油啊、冇理由啊嗰啲。 OK 喎、啊，呢、這 个你个人都 Molly 优。 想知道我哋听众有几可爱，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 Give Me Five 咧，多谢。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邻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约我哋啦！ 佢就系俾九十几个人追紧嘅 CIBS 速度员 Jacko。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27、28季依家接受申请啦！想制作自家电台节目，上 CIBS 网站填表就得。 唔识填唔紧要，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一对一专人讲解同协助申请。 无论几多人追我，交功课，我都会放开所有，用心为你讲解。 23312334打嚟约我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今日我睇到嗰个天气咧，暂时就冇啲咩雷暴警告啊，黄雨啊，就咩都冇，不过都系。灰灰的天咁 啊！系啊，间中有骤雨啦，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天气啦。咁啊，九啊一度气温，九啊一度 第一日翻工啊， 廿五度 气温，好激动咩？你加个华氏喺前面可能好啲嘅，华氏85度咁样咯， 相对湿度嚟嘅，系啦、啊，又湿又热咧，所以咧就真系个人都要干爽啲好啲嘅， 系啊，因为 真系好辛苦嘅。 有冇发觉我讲嘢清晰咗啊，流暴咗啊，我嘴唇有冇异样咧？我而家再讲多次 ，Hello 早晨啊！哇，而家咧就25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1%啦，有冇嘢特别发生？ 冇， 冇嘢啊！ 哇，好成功喎、啊！呢、這个黑科技 做咩？你个嘴做？哇，唔系我而家见到你烂嘴、啊。 其实佢唔系烂嘴啊！你再睇多次，25度气温相对湿度91%，而家大致多云啊，见唔见到有咩特别啊？ 你下唇系咪烂咗啊？ 佢你以为佢烂咗咧？ 做咩啊？做咩咧？ 系啊，贴咗张纸喺度，见唔见到？ 点会知贴咗张纸攞埋嚟？从来都唔想咁近望到你啊！帮我急厕所。 太好啦，益你啦！ 贴咗咩 纸啊？佢做好鬼，你睇我就真系知道。 你点解贴咗张纸喺个嘴唇度啊？嗰系咩纸嚟噶？ 系啊，系咪见过未噶？ 冇啊，飞机纸、啊。 咁、哎、好在啫，我叫咩啊？佢嗰啲叫做口内炎贴。 哇吓， 口 内 哇，依家佢事实嘢， 佢 计你咧， 系啦，我个名叫口内炎， 佢计你咧，咁啊，咩喉咙治疗咧，按摩佢未试过咧，系啦，佢未试过咧，佢揾一啲嘢。 唔系呢个其实好耐啦，但我头先 我唔知喎， 我讲出嚟嘅时候我都惊咧，啱你两个嘘我咧，所以我都兜定个头盔噶啦，已经。 唔系咁，我哋从来系咪生痱滋要贴噶？ 生痱滋啊， 因为我哋生痱滋要通常攞啲盐拿佢或者西瓜霜咁样嗰度遮佢 嗱，好耐噶啦，因为佢真系咧，我系。系对上唔知几次去日本嘅时候咧，掟咗一盒翻嚟。嗰阵时因为我有阵时成日生痱滋咧，你知道我哋好痛噶嘛，惊亲。 同埋我哋又要讲嘢咧，有阵时生痱滋系几论尽嘅一件事。 咁因为嗰阵时啊，我喺香港嗰啲药店度咧，就冇特别见过呢类型，我净系见到都系例牌嗰啲咧，譬如。阿田都見過啊，揦到你成個窿出咗嚟嗰個啦， 西瓜瘡啊！ 阿祖祖你都話有一隻咧，哇！有一次勁揦嘅，跟住之後 揦你十秒，跟住即好 一聲，係啊，但係好鬼痛噶嘛， 但係即好喎， 驚痛啊嘛，同埋即係個後遺好勁嘅驚咧。 咁咩為之後遺好勁先？人哋賣嘅，你唔可以亂講㗎。 痛咯，佢留低個痛楚， 即搞到你個心理有損傷啊！你個下圍痛 啊， 咁樣 係啊，你下擺痛啊，你好驚你 願意接受呢個十秒痛？ 我試過一次啦嘛，咁樣 唔係好明顯，佢根本呢個就係新屎坑啦，未試過。 係啊，買咗唔用， 買咗唔用啊嘛。 如果唔係，佢又等啲面膜咁啊，十年後先用。 跟住早幾年去日本嘅時候咧，我見到佢哇。原来咧，佢哋医呢啲咁嘅所谓痱滋啊嗰啲嘢咧，一揽惨咧，有痛到你飞起嗰只又有啦，跟住又唔同种类咧，贴住嗰个伤口，然后咧就透过嗰个胶贴嘅药力咧，就令到佢消炎止痛，仲可以遮埋冇咁肉酸添。 有冇话咧系生你，即系因为痱滋可以有唔同嘅地方，可以生喺 条脷嗰度都黐咗， 有唇啦，即系牙肉咧都可以。 佢有分噶，佢有分呢个口内炎里边咧有譬如呢条脷生又有啦。在个牙肉上面那些啊或者嘴唇那些它有不同种类的。 今次你就是下唇有没有分上唇和下唇的呢 还可以有豬唇啦是不是 同埋红唇 是啦有裂炎啦 都是要极待苦味的。 但我想说呢黐咗下去呢是真的。 是不是开头不是好觉呢 我见到你有些东西在这里的。是啊 我没有特别留意去过嘴唇。 因为 其实 它都 生在入面一些的。 同埋它都用返那些保护色的。你见它都有些红色的。 是啊 咁你原本呢那里。就白里透红噶嘛，有个白点噶嘛。 喂，咁我想问啦，而家咧你人哋贴住咗啦。 嗱，我哋再讲一次啊。我知道咧，可能有好多人话，用咗五年前用过啦。 唔 系， 但 系 起码 我 未听过， 今晚我哋三个未试过，即系 未听过添。 唔系，因为有啲人成日生痱滋咧，就会揾好多呢啲 同埋可能 对 日本已经掟咗好多啦。 系啦，咁但我哋啲即系我又唔系成日生咧，所以就求其即系揾啲可能粗盐朗朗口啊，即系整一下就算啦。咁但我想问你呢个咧，贴咗落去系好稳阵，唔会即系。 因为佢本身佢系一块咧。它是一块一次过有五六张那些一个个细波点的一张胶贴纸， 即是暗疮贴这样 或者是啦，或者你 黑头贴啊， 是痔疮 贴 都仲得啊，系 又唔可以乱咁讲嘅。 即系个意思，佢有一面系黏住嘅，咁咧你就 跟痔疮贴嘅咩咁？ 好似有噶嘛？ 唔系啊话， 我谂实有鸡眼贴都有咯。 只系唔同地方喎， 痔疮咪就系俾个鸡眼咯， 吓。胸围同底裤都唔一样啦，虽然都系着喺底， 都系笠噶嘛，点解要大间啦？ 我冷静啲， 好 嚟嚟嚟嚟， 冇咪系一个咁嘅贴咯。 系 咁，然后咧你按图指示就得噶。虽然我今日研究咗一轮嘅，我话死啦，边边系里边，边边系外边嘅咧。但后来嗰啲日文加汉字咧，佢又写得好仔细嘅，淡色喺出边，深色喺里边。咁你自己就浓浓淡淡咁样，跟住黐上去， 系冇味噶。 冇味噶， 好薄噶就我见到，即系好似一张纸咁样，就细细张正方形咁样。 白兔糖嗰只嗰个衣啊， 咁又未去到。 唔 系我 知， 即系话似嗰个质地。 其实真系坚持暗疮贴嘅，而家都有少少嗰啲美观式嘅暗疮治疗贴咧，都系费事你即系成个波咁俾人睇到噶嘛，佢咪就黐上。 咁有冇话咧要黐几耐，同埋你黐咗几耐，你觉得有冇效用咧？ 最紧要匀匀啦， 系啦， 黐得最紧要匀匀啦， 咁 OK 嘅。 你头先问你黐咗几耐 咧？ 我真的想知道你如果真的生痱滋你黐了塊这样的东西在这里你真的想看看有没有效力的啦。 我是今朝先黐的啫。我今朝起身先黐的。 肯定你今朝先黐。 其实不是的啦你黐要黐好耐不你不黐。 我给你望下我又带了一 set 回来给你望下。 好啊好啊即是那个包装是如何啊。 起码呢他呢几年前买了回来他今天 终于 几 年前知我不知道是不是几年前买。 他刚才说几年前买了回来。 依然坚持咧，我而家用紧嗰只咧系最好的。 嗱，你睇，口内炎啊， 真系 噶，口内炎 系啊， 日文字嚟噶，仲有大正 A 添， 系 啊，死啦！有冇读人哋个品牌出嚟？ 成日读晒啦，已经真系。 我只不过系全部里面我识读嘅字，我就将佢读出嚟。 我哋大乡里出声吓，如果咧我哋啲朋友咧经常翻日本嗰啲咧，你千祈唔好笑我哋呢班欧精啊！咁多年之前， 咁你最紧要话俾我哋知究竟 work 唔 work 啊嘛 ？work 嘅话，大家多咗个方法去处理。 起码而家美观啦，系咪我个红唇靓咗好多而家？ 你个样冇好过。同埋知得好運盡， 好彩未過期，我想話 係咪有效日期㗎？ 2021年 哦，仲有兩年，仲有兩年 ，OK 嘅 ，OK 嘅。黑暗中，卻好像散發出熱與火，低頭想不能再躲避，卻心切太彻底。一轉身，面帶笑意，我如何抗拒？即系唔好意思，因为我唔系想拣普通话版本，所以我谂到一个最好嘅方法。妹姐可以休息一阵先，我哋揾你徒弟出场。 哦， 草蜢都系红唇，红唇的吻，照计冇理由呢只又有普通话版系咪啊？饮到气温就相对湿度91%，系啦系啦，系广东话嘅红唇的吻啊！既然都讲开呢啲日本嗰啲即系药咧，咁大家都会知道噶啦。有个好古怪嘅趋势咧，就系、是、香港人去日本旅游咧，好中意买佢哋嗰啲药店嘅产品。 唔单止香港人咁， 系啦，真系好多人都中意喎，真系、 因为觉得佢哋咧， 唔其他地方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嗰啲 内地都好喜欢去日本买药嘅。 即系譬如老外，我唔知道佢哋嘅搜罗名单里边咧，有冇话一定要去行药店？ 药妆店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咧，就系、是、去做即系攞嗰啲 working holiday 啊，即系去一年嗰啲咧，佢都系去咗呢啲嘅药妆店度做，因为咧即系有价有市啊。佢话佢直情讲到明咧，即系如果你系可以讲到国语啊、广东话嘅话咧，即系会优先考虑啊，因为真系有呢一个实际嘅需要啊嘛。 我喺北海道咧，就系喺个药妆店度唔知搵买咩嘅，跟住咧就见到，咦咁样佢会见到你需唔需要啲 咩嘅语言嘅朋友？ 咁跟住咧，真系一个广广东话，我咦同学仔，佢 系 佢就嚟打。 生啊， 啊 或者喺嗰度，系啊，但你望到佢真系冇乜所谓红酥绿眼噶， 系其实真系 外国游客可能佢会觉得好奇怪，做咩我嚟旅游要喺你度买药嘅真系，系啊，就系真系古怪啲嘅。咁咧，坊间咧，其实佢成日都有咧类似嗰啲消委会嗰啲报告咧， 哦， 即系譬如话每一年佢都会有咧，就话喂。今年咧，必買咧，去到日本度咧，嗰、那個藥店度咧，有邊啲係最受歡迎嘅？即係、 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即係對於日本人啊， 對於香港人嚟講， 消委會都有， 唔係即係類似消委會啲咁嘅嘅消費報告出嚟咧。咁啊， 不過佢去咗只感冒藥真係幾好嘅喎， 係咪 啦？藥粉咧派入口咧，好似而家個個去到日本咧，呢啲就唔買草餅啊嗰啲㗎啦， 好搞笑！ 呢啲就係手信啊，一人一包藥啊，呢啲好啊。 嗰個乜嘢散啊，咪就係咯。 阿信啊，我哋監製啊，嗰個見到我把聲都 好 啊， 但係嗰啲香港都有。 但又话有唔同嘅咩成分唔同啊，有啲就一粒粒啊，定有啲系 粉嘅， 嗰、 那个 就 几乎一样嘅，因为个香港都有噶，有噶有噶。 但另外一个感冒嘅咧，香港冇， 系有啲就冇嘅。 我嗰日想作感冒啊，跟住即系排紧气咧，跟住啲同事就话：你作感冒啊，即刻开 locker， 就俾咗一包咧喺日本买嘅呢啲嘅药粉。趴入去啊，定系一个就叫我趴入去，就一包药粉嘅、啊，一个咧就话你一次过食三粒，跟住真系会得，真系得喎。 嗱，我哋又戴咗个头盔先，因为香港法例讲到明噶啦，有呢啲咧就唔可以入口嘅药粉咧，即系譬如话有啲药妆嗰阵时啲化妆品店啊，嗰啲啦啦嗰啲咧，有俾人哋做个报告咧，就话喂呢啲可能系并非即系官方认可入口咧，咁、因为嗰个药物成分会唔同嘅。 我打我啲朋友先， 唔系我哋自己买翻嚟自己药咧，其实就 OK 嘅，即系你话大 佢卖就唔。你譬如咧喺係啦， 咁佢都有 自用係可以嘅，咁 佢都有提醒咧。佢話當你自用嘅時候咧， 你知我哋監製好驚嘅咯。頭先話佢啊買咗俾我啊，見我病，我諗住幫佢戴翻個頭盔啫嘛。 我哋戴呢個頭盔 係啦， 因為香港啲衞生署嗰啲咧都有呼籲過，就話就唔好立亂用嘅，因為咧有好多佢哋嗰啲漢藥成分咧可能係受管制嘅，譬如佢哋有某啲頭痛藥啊或者嗰啲感冒藥咧。 呢個都真係，始終你嗰個藥咧，你寫個說明書，你未必係廣東話。或者英文你唔知嘅话，都真系要小心了解。 头盔戴完啦，咁究竟咧？佢话咧，即系譬如话 头箍戴咗，而家要戴 咩都戴晒啦。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喂，原来佢话咧呢几个月最 update 嘅啦，真系差唔多去到二三月之前咧。佢话喺呢个2019年咧，最多人会去日本扫货嘅嗰啲药，所谓药咧，包括啲咩嘅？有啲就唔系真系好夸张 嘅。感冒药，感冒药， 眼药水。 眼药水啊，我唔知佢咁流行。 但系佢嗰只叫做玫瑰味嘅眼药水。 哇，唔该晒。即系你眼药水啊，眼药水咧，干净净、奇奇理理，即系唔好咁多成分啦、 啊。你要唔要啊？ 系啊， 你用唔用啊？呢、這个就被誉为专为女性研发嘅眼药水，个牌子梗系唔讲俾你听啦。佢、就话咧有呢个玫瑰香味，仲话咧可以有咧消除眼睛疲劳嘅各种诸如此类嗰啲嘢咧，仲可以话咩啊？保湿唔止面膜。保湿你嘅眼角膜， 哇，系啊系啊，呢、啊啊這个有广告有听过，系香港系啦、 啊啊，香港都有啊， 知道 香港有冇呢只嘢卖？ 广告佢话佢系你嘅眼睛啊，不过嗰只唔系日本品牌噶。 嗱，佢仲有个卖点系咩咧？ 药水都话保护晒你，帮你保湿噶啦。 佢仲有个咧， 你眼睛嘅咩保湿品啊？ 因为日本人嗰啲设计咧，有阵时喺啲细节位度取胜，大家都系眼药水啦。佢喺个滴眼药水个窿嗰度咧，有研究，佢就话咧专为化咗妆嘅女士而设计嘅，因为嗱，你有化妆滴眼药水嘅经验咧，佢话有阵时你会滴到花咗个眼妆， 系， 佢话咧佢嗰个眼药水个窿嘅出口设计咧。我就唔識睇點解可以唔會滴花你嘅，但佢就話唔會滴花， 係咪冇咁大滴咧？ 係啊， 可能 係 啦， 因為咧啲眼藥水一滴咧，好似一點水咁。 我之前未生眼瘡嘅，我去睇醫生啊嘛，醫生都係咁同我講嘅。佢話其實眼藥水咧，你滴一滴一細滴就得。如果唔係你滴多咗嘅，你以為哇會唔會潤啲啊？會唔會啊幫手好啲？佢話其實你都流翻曬出嚟嘅啫嘛，所以話你寧願滴多幾次，但係一次真係一滴半滴就夠 啦。所以佢就話咧，嗰度眼藥水咧係滴完唔會滴翻出嚟。 令到嗰一滴系冇咁大滴嘅话，咪冇咁化妆。 嗱，跟住有两样嘢咧，其实喺香港都有嘅，就 系 嗰个擦擦擦擦捞捞捞嗰个咧， 七七七七撈撈撈，香港係有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啲 版就好似又唔同噶啦，又係。 係啦，但係有一個就液體液體膠布咯。 哎呀，嗰個 另一個液體膠布，香港都有嘅。 咩？我都有朋友講話，就算我頭先講嗰個咧，嗰個 膠布 咧，話喺日本嗰個咧，佢哋誒即係日本裝嘅話係勁啲嘅啦。 嗱 又 唔知 係 咪？ 我自己係冇用。 跟住又有誒退熱貼啦，即係嗰個人香港都有嘅，即係。 但係會點㗎？即係退熱得快啲。 我都呢個 滯 啊咁樣。 係啊。keep 人香港啲四個鐘嚟去日本嗰啲可能八個鐘咧。 可能敷下貼咧，隨時黐額頭可以黐第二度。係 啊，好啦，跟住就真係嗰啲藥啦，譬如話咧有某個誒佢哋嗰啲牌子嘅速效頭痛藥啦。咁呢個香港就真係冇㗎啦，咁樣咁啊，然後仲嗱止痛藥會有啦，跟住頭先你講過咧，殺咗條龍嘅嗰個鎮痛貼又有啦。 係啊，嗰、那個我上次去日本嘅時候咧，咪有啲屋企人話：，喂，唔該，同我買四盒啊，咁樣。 係好古怪喎，真係。 佢真係勁買， 好似我爸用咗咧，都話咧唔係啊，日本買過真係好啲。 係啊，又係咁樣 作用有隻字。 呢係啦，跟住呢個咧係真係呢一排先有嘅啫，即係我都幾肯定嘅，因為佢廣告突然間先出嘅。之前我谂就系得日本有咧，就系咧手臂嗰啲粒粒咧，佢有手臂粒粒贴啊，即系有阵时你 会点噶？ 譬如你手臂可能都会生我谂都系当系嗰啲皮肤嘅即系生疮啊或者咩咧，佢专门而家咧有一只就俾你贴背脊同埋贴手臂嘅嗰啲即系去粒粒贴咯， 哦去粒粒， 有啲人咪喺个手臂咧去到个头位， 我有噶，我都谂住买嚟试下噶，真系睇 到晒，有支粒粒嗰啲咁 样，系啊，臂粒消药膏咁样咯，咁香港之前冇嘅，而家佢都有啦。好啦，跟住咧就有啲话压咗之后咧就会美白嘅嗰啲药啊，咁然后仲有好多， 我会买 摆入口最尤其小心， 我会买嗰啲叫做咩避寒，即系咧防止避寒， 有香港都有嘅嗰只， 系咪有用噶？ OK 噶，真系有啊！ 系啊， 我老婆都话喂细声咗咁样咯。仲有嗰啲咩清肠胃嘅便秘药啦、口腔溃烂贴就我而家讲嗰只啦，都系属于佢哋话热门会卖嘅咁样咯。 嗰啲咩省啊？咩各省咧？ 有，系嗰啲都有嘅， 疯传嘅。 系啊，咁啊，你最好就当系买嚟看门口啦，居家旅行就少用为妙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个人医疗保险实际保障同消费者期望有落差。虽然政府推出自愿医保，但市场要可持续发展，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消委会透过电话和街头访问、分析投诉个案等方式，在2016年5月至去年10月进行研究，有过千名消费者参与。消委会搜集14间保险公司18份保单合约之后，形容条款难明。研究又显示保险公司以不同方式为投保人塞上切痕。消委会提出14项建议，包括统一重要合约条款的定义，以书面和浅白用语提供解释，调高投保年龄上限等，收集消费者对个人医保的期望和落差，改善医保欠缺延续性的问题。运输署提出以中环和深水埗做易行城市试点，建议一些街道在部分时间设为行人专用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民主党中西区区议员伍海恩说，政府向区议会提交的文件没有交代具体方案或数据，他们咨询居民时有难度。他又担心易行措施会与政府提出的电子道路收费政策有矛盾。同属中西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杨学明对设立行人专区有保留，认为要解决管理问题，担心重现旺角西洋菜南街以往行人专区的滋扰情况。新加坡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世界竞争力调查报告跃升至第一位，香港保持第二，美国由去年的第一位跌至第三。报告指优良的税务制度和营商环境以及便利的融资渠道，有助香港在全球竞争力保持第二。 新加坡由於具備先進科技基礎建設、優質勞動人口、適當移民法例和具備效率的機制協助創業，導致排名攀升。美國由於減稅效應逐漸消失和高科技出口疲弱，令排名下跌。另外，中國內地在調查中排第14，台灣排名16。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入禀美国法院，要求判决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禁止出口名单，属于违宪，应该禁止执行。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认为，对华为禁令属典型剥夺公权，违反正当程序，直接判定华为有罪，施加大量限制措施，将华为赶出美国市场，是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美国宪法明确禁止。美国商务部今个月中将华为等公司列入黑名单，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等公司出售零部件或技术。多间跨国公司随即宣布减少与华为合作，符合要求。美国其后宣布向华为发出90日临时许可，俾华为短时间内向美国公司采购零部件。维修和保养已经存在的系统，或向旗下手机提供软件更新。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10点，跌80点，成交金额3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2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8升2毫，美团点评60.9跌2毫，建设银行6.16跌3仙，李宁13.16升2.2，友邦保险76.6跌9毫，工商银行5.51跌3仙，中移动70.3跌2毫，中国恒大20.7升1毫，中国平安85.55。中国平安最新是85.6跌1毫，恒隆集团21.1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09.35，瑞士法郎1.007，澳元0.693，加元1.349，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18，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20点，跌239点。港金现价报12,0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09美元，卖出1,2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北角近住本道入面咧，快线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啦，去北角方向，本道入面咧快线交通意外清场啦。咁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而家市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有车龙啊，都好长啊，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环保大道方向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对开咧，都系挤塞嘅。 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死海是世界上盐分最高、矿物质最多的湖。这个咁独特的湖，近年面临住干涸的危机。为救死海，科学家尝试将红海的水引入死海，但两种不同的水质是否真的沟得埋？另外，死海位于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交界，要这三个纷争不断的地方合作亦是一大挑战。三十一看世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将会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19-20 学年指定的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0,850元或者36,4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我呢个拍档好多时佢都去睇医生，去旅行佢会买药，唔知佢屋企系咪有一个好大嘅药柜咧？药柜里面有啲咩嘢奇难杂症？系咪打开个药柜，跟住就可以有啲药出嚟，可以医到你嘅病嘅咧？我哋有请，唔知佢屋企有啲乜嘢药收埋喺屋企，但系咧系经常。啊，经常食又或者我从来冇食过，不过买喺度可以安心啲嘅啦。嗬，我哋有请，一日都系拿住包药喺个袋里面嘅曾志豪。 梗系啦，如果你而家打开我个袋啊，里边就有晒头先阿祖讲嗰只咧咩散又有啦。头先嗰个喉咙嗰个咩喉舌内炎嗰啲贴又有啦，我先好似仲有两粒头痛药啊，不过已经拆咗包装散件咁样劈咗喺度啦。有冇需要？有冇需要？药到病除，一袋在身，世界都通行啊！又再同大家跟进一下咧，这个震动中美嘅电视辩论最新嘅一啲花絮吓，因为琴日咪讲过咧，这个中国嘅即系主播咧，阿刘欣咧就会同埋呢个美国嘅主播咧，即系电视主播咧，咁咧这个阿 Reagan 咧就话佢哋两个咧将会喺咧真系5月29号夜晚8点咧，这个美国时间，如果转翻做香港咧，即系听朝早8点。听朝早8点咧，就会喺咧一个节目里边咧就进行呢一个直播，喺雷阿 Reagan 嘅直播节目里边咧就中美贸易战咧进行一场辩论噶。咁而家咧好多人关注咩咧？就系话喂，究竟咧系咪真系会直播噶？讲紧唔系话咧美国系咪直播？因为佢讲到明会喺嗰度，即系喺人哋嘅主场嗰度做噶啦嘛。问题就系央视会唔会直播咧？因为而家大家好想知嘅就系喂，可唔可以俾全国嘅观众都有机会睇到啊？即系你话咧，网上面自己翻墙啊，或者睇电视咧，固然有可以啦，但系间接少少啊嘛。咁而家咧就话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即系央视都直播咧？嗱，而家似乎咧好似就话麻麻地，因为咧即系话大陆咧惊咧有啲避忌，因为点解咧？嗱，你知啦，一旦辩论起上嚟嘅时候咧，即系佢哋系冇得审查噶嘛，即系你唔似。你唔似系我哋即系吓祖国嗰啲咧，有晒一层层嘅规矩喺度咧。即系美国佢嗰个主播咧，佢真系所谓用呢个咩 international big mouth 咧，佢把口有几大，佢讲嘅说话就有几多噶咯。咁如果佢有好多攻击中国嘅嘢嘅时候咧，唔啱听嘅，又或者万一佢讲嘅说话咧，我哋中国嘅女主播咧驳唔到佢嘅，或者俾人明显听到咧，我哋即系有少少处于下风嘅，咁点算好咧？ 你知啦，喂，辩论冇话一个赢晒嘅，即系你都好公道咁讲咧。点解有好多咧，即系嗰啲叫做政客咧，如果佢做嗰啲参选咧，总统参选嘅时候咧，佢都好鬼避忌噶。究竟有几多场嘅电视辩论啦？嗰、那个环境设计系点样啦？会唔会咧，即系喺个电视画面度咧，显得我会影得矮咗啊？或者嗰个辩论嘅环节咧，我唔中意咧咁多自由搏击嘅时间咧？喂！计得好仔细噶，因为点解？好惊喺镜头面前咧会衰咗噶嘛。如果有边一张系蚀咗嘅话咧，喂，而家唔系两间学校辩论比赛，而家被誉为系你孭住咗咧，即系国家个荣辱喺身噶。咁究竟有冇可能会将呢一个真实嘅情况咧完全直播咧？嗱，而家大家咧仲系睇紧噶，央视仲未有表态嘅。咁而家咧，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究竟咧？嗰、那个直播嘅时候咧，假设啊吓，如果我哋即系祖国都会直播咧，会有啲乜嘢规矩或者嗰个限制会出咗嚟啊？嗱，咁咧好多网民咧已经发挥咗咧中国特色嘅转播嘅即系推想啊，系点样咧？就系咁咪必要时候插广告咯。系啊，大家都见过噶啦，即系有阵时咧，你喺大陆都会收到香港啲电视节目噶嘛。咁如果有一啲佢觉得敏感嘅，唔符合国情嘅话咧，佢就会突然间中间就插个广告，哒哒哒哒哒哒，会唔会系咁样咧？即系会唔会系当我方嘅即系辩员喺度讲嘢嘅时候，我哋就梗系全程直播啦。但一到到咧美国嗰方面要发言，如果 feel 到咧唔对路嘅时候，就会插播广告咧。即系呢一啲咧，当然都系一个比较疯狂啲嘅猜想啦。但我特别睇到咧，就系好多大陆嘅网友咧好兴奋，佢觉得咧呢一个咧系我哋中国人咧终于站起来啦，我哋唔会俾咧外国人欺负。你知呢一轮啦，成日都讲呢啲八国联军啊，即系进攻我哋噶嘛。佢话而家咧我哋够胆喺银幕上面。同个堂而皇之咁样嚟一场咧公正嘅辩论，我哋唔会俾人哋咧虾完之后咧，我哋就算数嘅。所以咧，我见到有好多大陆嗰啲网民咧都话，中国变得不一样了。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咧站起来嘅明证嚟嘅。嗱，呢一点咧我系同意嘅，因为点解咧？我哋面对别人嘅攻击，又或者面对一啲我哋唔中意嘅言论，我哋唔需要下下封杀佢噶嘛，我哋唔需要下下要罢买佢噶嘛，我哋唔需要下下咧动用我哋14亿人民嘅力量咧，要佢跪低咧，要佢认错噶嘛。我哋其实系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就唔系次次都系咧你伤害咗我哋14亿人民嘅感情啦，然后就话你要罢买。喂，咁样嗰啲就恐吓人哋嘅啫。辩论真系文明最好嘅一个咧体现嘅方法嚟噶，所以咧我都好赞成噶，最好以后。无论是遇到国际上面的争拗，定是香港有哪个得罪了你的话呢，喂，不要下下都说封杀他，以后永不录用，可不可以你都邀请他堂堂正正地来一场辩论，我相信呢大家是会更加喜欢这一种文明的战争的。风头火势，刚才他告诉我，他家人都很支持他做这个节目，甚至乎即刻有家人特登就发信息嚟鼓励佢添啊！虽然鼓励佢嘅方向就射歪咗少少，搞到佢有啲唔高兴。不过唔紧要噶，佢支持你，支持我哋，支持我哋嘅节目，咁都已经足够噶啦。可阿祖， 我冇唔高兴啊！我就系唔知原来我家姐咧，对于你头先讲嗰种日本制咧，滴咗落只眼度，但系佢装唔会用嘅眼药水咁有兴趣啫嘛。 你唔好酸溜溜啦！ 我冇酸，成日都会话咧，即系呢几年咧，我哋好多政府嘅部门啊，都几与时并进嘅，都行得几快啊！嗱，例如咧，其中一个唔单止部门啊，连佢个代言人都行得几快嘅，就系呢个清洁龙阿德。嗱，之前本身咧，即系大家都会谂起咧，亚军于香港清洁啊，成日都会谂起阿德佢噶啦。哎，今次又行得好快、啊，讲紧系咩咧？就系琴日我哋节目都有讲嘅，一个国际品牌咧就揾咗阿陈伟霆，就用一个大家形容为香港式嘅英语，就拍咗一个手表嘅广告啦，咁样。咁大家就有人就取笑佢系港式嘅英语，未必系讲得最好。跟住咧已经有好多唔同翻版嘅出咗嚟啦，即系复制咗。就算我見到，譬如田少又有啦，即係唔同嘅老師又有啦，講到純正英文嘅又有，但估唔到原來到琴晚六點幾咧，傍晚嘅時候咧，阿清潔龍阿德咧，佢都嚟咗一個咧，就係呢個港式啊，佢就唔係用港式嘅，但佢咧就模仿咗呢個腕錶廣告。拍咗个广告，自己即刻准做咗条宣传片出嚟。首先咧，阿德咧就以正宗嘅英语口音 就通过呢个广告咧，就教授市民有边三个方式咧可以防鼠灭鼠，因为鼠患好严重啊嘛。我自己觉得抽得好靓嘅。嗱，点解咁样讲咧？首先咧，成条宣传片咧，同埋个腕表广告咧，都系用呢、這个黑白色嘅风格咁样嘅吓。片段一开始嗰阵时咧，佢完全讲嘅嘢咧系同阿陈伟霆讲嘅系一样嘅，就系话 What time is it？啊！而家幾點咧？咁樣跟住阿德就梗係答 ，It's cleaning time， 係清潔時間啊！連佢嘅表情啊、動作啊，甚至哈哈哈嗰、那個阿陳偉霆嗰個笑聲咧，清潔錄阿德咧係學到足噶。而裡面咧本身阿陳偉霆有講到噶嘛，即係就其中一段就話咧。17岁嗰阵时，17岁我参加咗个比赛咯，跟住我入咗行咯，咁样咯。喺呢个广告里面咧，佢都有咧攞佢嚟玩嘅，就话系啊，17岁咧我参加咗个清洁比赛，所以咧我就知道咧有灭鼠嘅方法啦，咁样。喂，真系抄得靓、哦，因为阿德咧将阿陈伟霆嘅笑声啦、表情啦各样嘢学得好神似啊，甚至咧即系成个个角度啊、摆位各样嘢咧，我都觉得赞。而且鼠患咁严重，我哋见咁多高官啊，成日都话啊，周围要落区啦，睇下大家咧佢哋灭鼠嘅情况系点。但每一次咧，其实记者影出嚟嘅相咧，都真系有少少笑佢哋噶吓。你嗰啲鼠嚟摆呢一度啊，啲老鼠真系冇咁蠢啊！你真系觉得你咁样可以捉到老鼠？反而清洁龙阿德咧，用一个咁快嘅方法啊，我会用神回啦吓，咁、啊、快就已经有一段新嘅宣传片出嚟，话俾大家知点灭鼠之余。嗰样嘢系有趣嘅，嗰样嘢系你想睇嘅。我觉得呢一个真心叻、真心快啊吓！所以其实见到咧，如果政府部门咧有阵时要有个快速嘅回应咧，其实佢哋做到噶。咁但系同时间，琴日咧亦都见到阿特首啦，就系都会讲啦，就话日内啦一并回应啊，日内一并回应，就讲紧呢个逃犯条例啊，有好多唔同嘅社会上面嘅声音啦。嗱，当然社会上面嘅声音咧，特首都讲咗噶啦，佢哋一定会聆听，亦都会回应各方嘅意见嘅。咁但系点解仲要等呢？因为其实咧都真系冇乜时间噶啦。呢排见到咧喺唔同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联署啦，唔同嘅大学又好啦，中学又好啦，即系琴日即系都见到好多洗版嘅情况出现啊。甚至有人话啊，终于知道咧，原来你嘅朋友咧系读边间中学嘅，因为冇呢个联署都唔知啊。甚至阿祖咧见到有一个咧就写住全城联署，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送中嘅。师奶们佢哋都有写咗段说话，就系话系，虽然我哋只不过系家庭主妇，但系我哋都有我哋嘅谂法，我哋都有声音想发表嘅。咁啊，希望咧唔同嘅部门都可以好似清洁龙阿德一样咁快手，咁收到民意之余咧，仲即刻会有个行动出嚟，咁就最好啦。风头火势嗱，如果而家咁兴咧，全城联署嘅话咧，唔好理佢系边一条条例啦吓。如果有呢个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嘅联署嘅话，唔知我呢一位拍档咧，你最想联署啲乜嘢咧？桂花田， 哇，好多嘢嘅、哦，我希望联署嗰啲超市啊，嗰啲啊，仲有嗰啲小铺，记得可以留低啦，唔好全部都系大集团搞掂啦。可以联署，希望嗰啲车位多啲。哇，唔得，好多嘢，好多嘢要联署，好多嘢要求啊。 你不如联署行过就可以攞优惠啦。 哦，周围处处有，其实都系好噶。连续落咗几日雨啊！喂，你哋有几日冇洗衫啊？定系攞去洗衣铺洗咧？啊，喺屋企啊，开抽湿机。唉，屋企咧，即系我屋企啊，每一日咧都要做嘅事，除咗洗面、刷牙、冲凉、睇电视、食饭之外咧，就系日日都要洗衫啊！所以咧喺呢啲落雨天气里面咧，点先可以令到你啲衫快啲干呢？啊，开冷气同埋开抽湿机咪搞掂咯。系，但系可以悭啲电吗？咁开风扇好啦啩、如果配合埋你晾衫嘅方法咧，咁就可以事半功倍啦。嗱，首先洗完一机衫之后咧，打开个洗衣机个盖，整翻松嗰啲衫咧，通常咧即系因为揈完干之后会翘埋一嚿噶嘛，咁啊整松翻啲衫再去揈多一次干咧，其实啲衫咧就会干多少少嘅。至于晾衫嘅方法，大家会唔会分门别类咁样晾咧？如果晾一件，即系打攞起一件就晾一件嘅话咧。 咧，你啲衫仲会俾有分门别类去晾嗰啲朋友，你就要晾多一两日时间啦。点解咁讲啊？原来晾衫都有技巧噶，洗衣机衫有长衫、有长裤、有长裙，有短衫、短裤、短裙咁样吓。咁点样晾先至为之好咧？喺日本咧，有位人妻就同大家分享下，佢真系可能日日都要洗好多衫，佢研究咗好耐个方法。咁大家试下都即系不妨啦，系咪？咁啊，只要佢话咧好简单嘅，只要将嗰啲长裤、长裙、长衫啊，总之有长嘅衣物咧，就头尾咁样晾，而中间咧就放一啲短嘅 T 恤啊、短裙啊等等，就放中间形成咧一个弧形。咁之后咧就晾咗啦，系咪一个弧形出现咗咧？咁喺下低咧，如果系你衫嘅下边可以能够摆到嘅话咧，就佢话将啲报纸就摆喺啲衫下边。佢话呢个弧形排列咧可以令到啲衫快啲干啦，而且报纸咧可以咧帮助你快啲吸湿嘅。佢话另外咧，如果你会洗枕头嘅话咧，洗枕头之后会点晾啊？佢话可以咧攞一条毛巾，可以同枕头咁大毛巾啦，摊平喺个枕头上面，咁用啲衣夹咧固定咗四只角，咁毛巾嘅作用咧系爱嚟咧帮个枕头吸湿嘅，咁你咧个枕头咧就快啲干啦。咁至于如果你有屋企可以能够洗被啊或者洗毛毡嘅话，哇咁大张咧，有时咧真系咧晾几日都唔干嘅。咁佢就话啦，你将被可以咧对接咁样打角啊，变成三角形咁样晒咧，佢话啲水咧就好快咧集中喺呢个两只角嘅侧边，咁你嗰张被身咧就会好快干啦。咁到时候你可以咧就得闲咧，咪望下嗰张被嘅两只角，得闲揸下水，又或者咧就又好似佢咁样咯，用一个报纸咧嚟晾喺下低咧，等佢容易啲吸湿。其实真系晾衫咧，对于家庭主妇嚟讲咧，系一件事嚟噶。希望咧人妻揾到啲方法，大家试下之后咧，可以帮大家可以快啲，哎呀啲衫干就唔会有噏味咁臭啊嘛。 See you next time.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就唔使淨係聽佢講英文嘅，可以聽佢唱翻歌。哇！呢首係啊，呢首都被譽為係啊陳偉霆當年啊起圍之作啊，因為佢有啲愛好就係呢隻歌度嚟嘅。 啊， 係 啦， 係啦，佢呢隻就係 Taxi 咁樣，係啦。喂，咁啊少少時間咧，我覺得真係可以補充頭先阿祖咧，佢講開咪話，而家各界都聯署噶嘛， 係啊， 搞到個個都喺嗰個即係聯署度話，喂，揾下自己間中學啊， 你啲朋友有冇邊間中學啊？係 啦，我頭先有睇到有啲傳媒有將個名單擺出嚟咧，我都唔知嗰個算唔算係即係呢一分鐘最新啦。但跟住真係揾到啲咧，我有啲 friend 嗰啲學校啊，咁啊都有嘅。嗱，不過。讲明先，佢哋都知道嘅，佢唔系代表校方，即系譬如有一间风骚中学联署咧，唔代表话咧嗰个风骚中学 嘅 校长 嘅呢个声明咁样嘅，唔 系 嘅， 系因为 校友 系啦， 或者系可能系毕 咗 业嘅同学咁样， 系啦，咁啊你见到有好多各界唔同嘅咧，咁我揿过去睇嘅，我觉得咧。有几样都难得嘅，首先呢佢哋唔系全部 copy and paste 嘅、因为有啲人可能会话切你有几百封我点啫，可能你全部都有嗰啲所谓嘅范本呢，大家全部照抄嘅啫，哎风骚中学风骚小学咁样，唔系喎。 其实唔系，系每间学校自己 每 间学 校呢 自己嘅睇法。 係啦，佢嗰个内容呢行文都唔同嘅，咁此其一啦。 即 係 譬如我头先讲嗰个呢师奶嗰个呢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送中联署呢，佢里面呢系写咗好长嘅，即系点解要咁做，为下一代啦，点样报答老一辈啦。师奶点解要参与各样嘢？咁你谂下，同几多学校系真系唔会一样 嘅。譬如我而家想特别想读一个咧，就系佢有个界别叫做咧动漫游戏同人界。 呢个我都见到，我都想知 系 乜嘢。 系啊，嗱，咁即系话嗰啲画公仔啊，或者大家中意自己创作漫画或者你讲啲宅男嗰啲咧咁样啦。咁你可能话喂，关你咩事啊？系咪抽水啊？送中个逃犯同、你冇关嘅、 喂，唔系、我觉得唔系、佢哋画咗所有嘢咧，如果有啲意思，人哋觉得佢有啲意思嘅时候，你分分钟中伏、 咁我一睇佢里边风联署信咧，佢有一个就好正，佢话过去十年，佢话咧喺中国大陆唔同地方嘅漫画作品同埋活动咧，都要规避里边嘅审查而受到好多限制嘅。例如佢话咧，试过有某一啲嘅 BL 嘅小说家啦，又或者同人组织咧。因此而被判監咧，最多係十年嘅。咁啊，有啲成都嘅同人展嘅 cosplayer 咧，同埋策劃人咧，甚至乎因為活動被腰斬啦，網上遊戲有限制，唔可以見血啦，諸如此類。所以佢就好擔心咧，就話如果我哋嘅創作而家係同佢哋即係 個自由就會被扼殺咗啦。 係啦，嗱，即係話咧。佢哋嗰啲唔係真係求求其話，我都有份聯署啦。似乎每個界別咧都真係諗過同自己有冇關係咧，所以想出聲噶嚇。 名单属于违宪，应该禁止执行。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认为，对华为禁令属典型剥夺公权，违反正当程序，直接判定华为有罪，施加大量限制措施，将华为赶出美国市场，是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美国宪法明确禁止。美国商务部今个月中将华为等公司列入黑名单，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等公司出售零部件或技术。多间跨国公司随即宣布减少同华为合作，符合要求。美国其后宣布向华为发出90日临时许可，俾华为短期内向美国公司采购零部件、维修同保养已经存在嘅系统，或向旗下手机提供软件更新。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73点，跌117点，成交金额3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4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跌1蚊，美团点评60.45跌6.5，建设银行6.17跌2仙，工商银行5.53跌1仙，友邦保险76.5跌1蚊，李宁13蚊升6仙，中移动70.3跌2毫， 中国恒大20.71，中国平安85.45，跌0.5，恒隆集团21.15，升0.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937，瑞士法郎7.804，澳元5.44，加元5.823，新西兰元5.139，欧元是8.7648。每百日元兑港元7.1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20点，跌239点。港金现价报12,0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93美元，卖出1,28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对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就车多，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经典金曲。 One day in your life, you'll remember. 不老迷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7-8，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欧瑞强，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买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订金会没收嘅。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而家11:10啊，继续风骚快活人。 系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喺度啊。 印度气温相对湿度91%。 我见到今日咧有好多报纸嘅头版咧都系同佢有关嘅。 谁？ 四叔， 哎呀， 91岁啊， 而家，退休啦， 好似做咩咁样咧？ 系、哎、我老友嚟啊嘛，四叔而家咁样又打 golf 啦，咁样， 你谂下边个唔想打佢工啊？ 系系， 好想噶，嗰阵时哇，有个孙又派钱啊， 四个哇，几 happy 啊！ 系啊，5位数噶，有啲系嘛，好劲噶嘛，咁所以你同埋咧，即系91岁啦，咁啊退落嚟啦，退休啦吓，但系佢琴日咧，即系都同见。记者朋友啦，咁啊，虽然咧就冇乜点讲嘢，但系当中 舒服啊，佢话 系啦，但系唔紧要，佢当中嘅一啲嘅致富之道咧，都有同大家分享嘅、 啊。 我觉得我真系袋咗落袋、 啊， 而我决定，我琴日开始已经开始跟佢个致富之道做咗啲嘢啦。 真系啊， 嗱，有5点嘅。 好啦好啦， 第一点咧，佢就话教大家咧，如果想致富嘅话咧，要以小博大。 因为佢当日咧都系由1000蚊起家嘅啫，到有500亿嘅身家，所以我听咗佢讲，我琴日用咗10蚊去买六合彩，以小博大，我唔系做咗先咁样， 我都有做到， 你 都有做 到，你睇紧边个啊？李兆基有两个嘅， 哦， 四叔，人称四叔，系啊，另外嗰位基哥都好开心，好似结咗婚啊嘛， 可能佢提醒你都要以小博大，真系， 嗱，但系佢话以小博大啊嘛，咁呢个我跟咗啦，10蚊六合彩，所以 我都有， 不过当然啦，我谂佢唔系咁样嘅意思嘅，佢話佢當日咧，其實都係自己一個人嚟到香港打天下。 但係講緊嗰佢當年嘅1000蚊都唔少噶啦。 喂，但 係 要將1000蚊變500亿，又真係唔容易。所以佢咪係我哋香港嘅死叔咯。 我哋都有份貢獻㗎，你又唔好即係唔好咁謙虛。 啊，咁又係。 係咪先？嗰啲樓價，你估我哋冇份貢獻？ 我冇喎，真係。 咪貢獻唔到佢嗰度啫。 貢獻唔到啊，冇錢買樓啊，真係。但同時間咧，佢仲寫咗一本嘅紀念冊喎。咁樣咧就係咧同佢俾佢哋嘅員工咁樣嘅。佢裡面咧亦都分享咗俾四样嘢，就系俾年青人啊，致富之道系点样？我觉得咧呢啲真系金句嚟噶。我记得当日咧，阿成哥啊，佢退休嗰阵时咧，佢亦都有讲到几点，我哋喺个节目都分享咗噶。所以我哋都应该要学下，睇大家做唔做到啊？做到嘅话咧，青年人一样有机会致富。佢话第一样嘢， 投胎。咁系啊嘛， 冇呢一样，但我觉得好啱， 投胎 啊，就啱啊， 投胎要投得好，你未讲晒，仲要 系你揾翻嗰条路系啦，嗰条含住金锁匙嗰条路， 梗唔系啦，根据四叔嘅理财哲学，系要以小博大噶嘛。投胎小康之家够噶啦， 系 我一出世就大富大贵，点显得我实力啊？ 哦，好 先，所以我仔而家，我仔好幸福啊！而家佢先天嗰个起跑线就符合咗四叔个条件， 可能佢 以小博大啦， 佢都系小康之家咧，可能佢觉得自己都系， 系啊， 大家个康唔同啫嘛，个小唔同啫嘛， 大家先， 系 咯， 系啊，嗱，佢第一点咧就系话咧。首先要刻苦耐劳， 系、okay, 勤奋勉力， 系 即系呢个系需要嘅。咁大家唔知做唔做到啦，但系大家跟住可能个打工仔就谂、哦，我日日都做噶啦，日日都做到冇停手噶啦，又见我发达咁样。 唔系，不过我哋肯定系冇上世纪咁刻苦嘅， 系 呢个好好肯定。 呢、這个我都认同。 你谂下，而家我哋已经多咗个哲学啦嘛，咩叫做 work life balance 啊？ 系 以前边有讲呢句噶？ 同埋咧，真系嘅，而家咧，即系当自己年纪都渐长啦，发觉咧，同一啲咧啱啱毕业出嚟嘅朋友仔咧工作嘅时候咧，我觉得嘅辛苦啊。同佢哋覺得嘅辛苦咧，個定義係唔一樣， 真係好唔同㗎， 係 啊！佢哋可能做多一轉嘢咧，或者做一啲佢覺得認為啱搞錯啲嘢俾我做咧，佢已經覺得好辛苦㗎。 係啦，但係我又會提醒自己喎，咁時代唔同啊嘛，即係咧舉個例子，我哋如果仲係阿爸阿媽嗰個年代，同你講話，嘿，食小餐飯就歸曬咁嘈。嗰陣時多你打日本仔， 咪食樹皮， 食樹皮啫嘛。你係唔會接受嘅，你要同你老豆講，老豆，你嗰陣時似一時皮一時喎。你嗰陣時 我又接受 嘅 喎，我又接受嘅喎。的而且確，即係譬如人哋而家即係咁，當然啦，我冇權去咁講啦。即係點樣去照顧小朋友？而家啲爸爸媽媽即係將最好嘅俾小朋友啊嘛。跟住甚至有啲朋友咧，佢哋會同我講就係話，我唔諗住要生小朋友，我好中意嘅，但我唔知點樣養佢哋啊。但跟住我就會答，唔係啊，嗰陣時 唔同 嘅一個 背景都唔同。 係啊，我細個我爸我媽都求其到屋村學校啊，但點解你而家咁快已經要諗咧？冇名校嘅話咧，我個仔第日點發達啊？即係佢哋會 咁 諗噶嘛？ 嗰陣時戰亂生得出嚟，仲要唔死嘅，就已經係成就嚟噶啦嘛？點同你而家啫？你生出嚟高床軟枕，你唔可能淨係話求其唔死就得啦？你俾人告你弱兒大佬。 不過我又覺得咧，我哋阿爸阿媽嗰、那個 刻苦真係唔同咗 嘅， 我相信。 阿爸阿媽嗰個年代同我哋而家咧，真係爭咗講緊二三十年。 咁 但系而家好似阿祖祖话斋，佢同而家出嚟做嘢嗰啲真系争十零年 嘅 啫噃。 每个年代，我觉得个刻苦都有啲唔同 嘅。但系真系唔同。但我自己几庆幸我系出生于我呢一个年代，我对刻苦即 系 努力系啦，我都仲知道有啲嘢你真系要。你要投資嘅， 要嘅。 你以為咁就係辛苦，你做多兩年啦，僆仔，你就知咩叫辛苦啦。 我仲有咧，仲有咩 tips？ 仲有咩 tips？ 呢個咧就唔知道大家做唔做。另外一個咧， 係 豪仔，你就係犯咗嘅應該。 咩事啊？ 係咪如果經濟未穩定，我完全唔答佢啊！不宜早婚。 哦， 阿田都衰咗， 係咩？ 你哋結婚 我都唔早婚啦，已經。 你都 我算遲噶啦。 你幾多歲結婚你？ 我咪差唔多三十咯， 其实都算早啊，系嘛？ 系而家啲人迟啊嘛， 系啊。唔系咁，你嗰阵时你嗰啲十二唔系 十二岁就已经咩指腹为婚嗰啲咩？ 你就已经有个目标系咁样，即系早婚。因为以前我哋阿爸阿妈嗰啲阶段咧，真系廿岁就结婚噶啦嘛。而家三十岁咧，我觉得好多人都 三十一二岁到啦， 都合理嘅。但系佢就话，如果你哋嘅经济系未稳定嘅话咧，系唔适宜早婚嘅，有解释嘅。 点解咧？ 因为如果有家庭负担嘅话咧，你嘅钱就难剩啦。 哦， 因为你即系多咗个家庭，你个开支大咗啊嘛。即系所以呢一个咧，会系大家都可以考虑。 但又唔系喎， 唔 系 喎， 你讲先啦。 我又 buy， 因为点解咁讲咧？经济未稳定。 你终于知道点解你而家累咗阿华啦？ 我冇啊。 阿华本来而家飞升国际噶，不菲特。 你知道自己点解个人生完咗啊？ 系啦，你累咗 太早抹住阿华， 真系 惨。 系啊，点解咧？你又点解咁嘅体会咧？ 好多时而家啲年轻人咧，成日都系唔够钱结婚咧，但系硬着去结婚咯，为结婚而结婚咯，借钱结婚咯，我真系唔觉得系啱数啊！咁呢啲咪经济未稳定就走去结婚？ 但系嗰个系佢行得极端啫。你如果你一定要搞到咁，直情当咗自己荷里活咁样摆三日三夜嘅，佢真系揾自己笨噶嘛？嗱，我听过另一个讲法系咩咧？大陆特别中意你早婚 啊， 稳定啊嘛， 啊，甚至乎 有家庭动力添啊！靓仔，你想辞职啊？ 系， 你谂下你有头家喎、 啊， 你唔搏命，边个养你屋企啲人、啊？ 嗱，即其实某层面上系睇你个人嘅心态点啦。 系啊， 我记得我哋讲过一单新闻咧，甚至乎话有好多喺内地嘅一啲嘅读紧 大 学嘅朋友啊， 大肚啊嘛，系咪啊？ 早啲嚟 搞 掂晒嗰啲嘢，跟住我就可以喺我嘅黄金时间，到三十岁嗰阵时，我就大大力去冲刺啦。 系啊，因为咧嗱，即系大家都后生过啊、嗯，你知啦，拍 我仲后生，你讲咩你？ 我后生紧，我后生紧啊，好唔好？ 好好好， 你嗰啲拍拖啊，嗰啲咩情情塔塔咧，其实都几困身噶。因为当你个心想， 要花時間 你要花时间经营啦，可能佢又会即系有少少干扰到你啦。嗱，唔系话结咗婚就可以劈低个老婆或者劈低个老公唔理。 系咯，好似讲紧而家。 但系你到时咧，你就会多咗好多嗰、那个方向上面唔同啦。譬如话为咗投家，我要努力。 系、嗯、 你几时有听过嗰啲剧集咧？系话我为咗个女朋友，我好多日都唔翻屋企，我要搵食。个女朋友兜巴冚你啦，已经。 但佢都系为将来，为将来努力啫。 好少，通常都系有 家庭。 唔系啊，但系当你年轻时拍拖咧，你讲到咁大的理想咧，那个女仔根本唔会感觉到你， 系噶， 即系唔会感觉到你嗰份即系嗰个心咧系为咗大家嘅将来嘅，因为佢会觉得系睇眼前啊嘛。哇，你唔成日望住我，唔成日对住我，唔成日同我打卡嗰啲咧，佢个女仔要爱情嗰个滋润多啲嘅。 要 时 间。 所以我觉得咧，佢呢句说话咧应该咁讲嘅。对男人嚟讲咧，的确冇经济基础咧， 未稳定嘅时候就唔好结婚住。 唔好结婚住，点解咧？结咗婚之后大把你拣啦。 咩啊？ 冇讲出口啫嘛。 你系咪？ 你 系咪而家讲紧自己嘅心声啊？ 你睇下嗰啲明星啊，嗰啲全部都系噶。兜猫嘅时候，两个就青梅竹马，是但一个，讲紧是但一个，男就得，女就得， 突然间弹起， 是但一个弹起嘅，通常好快分手。 啊、有阵时都有啲咁样嘅情况。 咁我弹起咗啦，突然间发觉，咦，我只眼可以望咁远 嘅 喎。 又或者可能的而且确系冇咗一个时间去维系住个感情咯，因为太忙啊嘛。 呢个就当然系善意啲啦，系啦，而真实 啲 嘅，佢本来喺下面只眼只望到 M K。跟住企高一格可以望到尖沙咀，再望高一格可以望到 Causeway Bay。哇 ，MK 到 Causeway Bay 已经好劲啦！ 搭直升机，跟住又可以见到澳门， 系啦，可以见到 Causeway Bay， 跟住见到 Macau。哇，你话系咪几犀利？最后去到咩啊？见到 Bay Area。 即系咩啊？ 大湾区 哦， 系啦，咁所以我咧，我相信呢个系真嘅，唔好咁早结婚住 啊！ 当你有钱嘅时候， 嘿， 你有 呢点你乜我做到 得唔得？去到嗰格嘅时候咧，你嗰份系咪真爱咧？又有另一件事啦噃。 去到咁有钱嘅时候啊，你已经冇办法，好似我哋一般人咁样谂咩真爱噶啦。你谂下邵尊几有钱？ 跟住咧， 你又好羡慕佢咁样，好似 佢真爱同我哋唔同噶嘛，佢真爱咁样嘛， 真爱又如何？ 只有真 爱，真爱又如何？ 有 S 噶，留咗 S 啊！ 现在是某一天，嗱，继续 第三样，我就觉得呢一个咧，应该系要好啱，大家都要做嘅， 系咩？ 佢话大家一定要好努力。去儲第一桶金，跟住就用錢去揾錢。 哦，咁當然啦。 咁講啊，真係好高智慧，但你真係好難做。我第一桶金都未儲到。 第一桶金係咪真係講緊一百萬啊？ 我諗 係咪 通 常 都係咁一樣？ 不過就算嚟到而家呢個年代，你好難同人講話，我終於揾到第一桶金啦。點啊？ 十万蚊， 唔系啦，即系 好难当第一桶金。 咁问题就系你识得点样去投资先紧要啊嘛。 因为唔系一桶咯， 系啊， 系 啊， 系咯，好浅啊，好浅水啊，唔系浸死。 你可以换去越南盾咯，换啲翻嚟就一桶咯。 咁但系问题系投资啦，你好多时即系你够唔够呢个叫做经验啊，或者系识唔识得啲即系唔呃你嘅人咧？咁因为识得投资，懂得投资先至可以去到佢。 所以你又要翻去讲嘅第一点啦，你要懂得投资，你第一桶就要以小博大啦，要做。一些未必是个个都想到的东西，因为凡事呢即要有一个新的商机啊，各样东西的话呢，你跟住人家走的就慢了。 是 但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呢，你就可以走得前一点。 但你有没有觉得呢现在呢那个环境呢那个气氛啊，又真的不停呢打击你呢所谓那个发展的那种心态的。即譬如刚才你想想呢，如果你今时今日你跟我小朋友讲，你说喂努力一点刻苦耐劳就会搵到钱呢，他通常都会跟你讲话，哇！你有冇再坚离地啲啊？你知唔知我而家一日做几个钟啊？有冇听我在职贫穷啊？一日打12个钟头工都系得嗰7000蚊，水电煤交晒啦，仲边有钱剩啊？即系咧，以前唔系嘅，以前你同人哋讲话咧，靓仔， 我总有 努力啲 系嘛？ 系啦，佢冇人会驳你嘅，啲人就话好啊，师傅，我会加油嘅，我会努力咁样。但系而家咧，真系好似好难说服佢咧，即系甚至乎有阵时，如果你试下出去讲托咧，你同啲小朋友讲，你话嗱，努力啲读书，勤奋啲做嘢，咁你就会有钱噶啦。啲人真系靴嚟噶，佢真系会同你讲，喂，你系咪即系住喺中环半山噶？而家努力读书啊，会有钱嘅咩？而家勤力打工会发达嘅咩？而家仲可以钱搵钱嚟储到一嚿钱可以买楼嘅咩？哎呀，你真系喺换过第二个嘉宾啦，而家好惨噶。 但我觉得又要有阵时调翻转头嚟， 即系佢哋个士气系好似好低落嘅， 因为嗰个社会气氛好困难啊嘛。 唔系，因为有啲系现实嘅，系 啦，系现实嘅。但系同时间，如果你连呢一步都唔做嘅话咧，你就更加会快被淘汰咯。 但是而家真系搵钱嘅方法又真系好唔同以前喎、 啊。嗱，以前阿妈就梗系叫你做啲咩师啊、咩师啊、医生啊、律师啊嗰啲就最好啦。但系而家其实如果你有一个新嘅思维、新嘅谂法，你见到年轻嗰一代要跑出嚟嘅话咧，slash 啦，未必系再打一份工啦。因为时代真系唔同啊嘛。 你谂下，打机都可以变为一个职业，都可以赢大赛，可以赚好多钱， 变为运动添， 系啊， 可以 读书啊。 我谂最紧要，最紧要咧就系你唔好攞某一个标准咧。就当系唯一嘅指标，那个标准系咩咧？唔好攞买楼做标准 啊！啱啊！ 喂，你知唔知而家最大嘅绝望感咧，就系所有人都系咁讲，喂，你努力做嘢啊！嗱，我哋如果做呢份工，买唔买到楼啊？喂，咁呢啲好难讲、啊，你要储100万首期呢啲，咁真系唔得啦！ 100万首期，如果你买到楼嘅话， 系 啦，恭喜恭喜 啊！咁系咯， 你 谂下，你谂下嗰个打击就咁嚟嘅，即系你谂下，如果阿四叔佢同你讲话致富致富，其实致富好虚嘅， 系， 即系因为点样为之富先？1000万又系富，1亿又系富，有啲人你话做小本生意嘅500万都当系富噶嘛？但系如果你咧换转我哋日常市民嗰个用语咧，咁四叔。有冇买楼方法先 啊？ 上到车买到楼，一家四口、啊，即系你冇同我讲话买嗰啲500万咧，得一个300尺嗰啲单位。 系， 咁你就开始发觉难噶咯， 系啊， 佢又气馁嘅直情。 嗱，你用头先嗰几条桥，究竟有冇办法令到你置到业啊？嗱，以小博大啦，唔好咁早结婚啦。 以小博大，我觉得可以。 我会话唔系边度可以，但系睇下你楼有冇一个即系你独特嘅谂法啊，一个新嘅 idea 上 咁样咯。因为好多时啲人咧，点解会去到今天咧？嗱，你讲紧而家啲楼可能难买，咁但系点解仲有咁多人喺度咧？佢哋真系由细间开始，一路一路买， 细 换 大， 系细换大，一路递升上去，咁佢就去到今天。 以前我哋爸爸妈妈嗰个。背可以咯， 系 啊！最后一点系讲咩咧？十个字。 O、okay、 K， 以前讲到而家噶啦，男嘅就怕入错行， 又 女嘅就怕嫁错郎。 哦， 系啦，唉，鬼唔知嫁到你个仔嘅话， 呢 个咁我就自负啦。 好大嘅议题，好大嘅功课嚟呢个。 都好啦，咁啊，四叔佢话俾你听， 参考下咯。 上一代嘅成功经验，咁我哋呢一代嘅咪参考下咯。 系啊。是谁无落地，无论伤心也百废。任潮汹着狂潮高低，难求一生光辉。成成败败无全佳，难求天空都已西。旧命逐利盈盈于衣，无穷青春会浪费。年幼思想早发挥，埋在心窝再入。 看天边星辰，解开心锁的禁制。谁能守住？人人自问有把梯，祈求尽量爬得高。谁能把我这温暖拉住？谁能抵抗？谁能自量？人多不知心计，日直想飞上太空，欲望无限制。茫茫前面路来路过，为何身心早已归？祈求残阳晚照，白云匆匆飘向西。一生几许富贵，可惜刹那尽。谁无落低，无论伤心也白费。人潮活跃，望潮高低，难求一生光辉。成成败败无全阶梯，天空都已西。求名逐利，盈盈一气，青春会浪费。你要思想早发挥，排除心魔再入。 阿妹姐，富贵浮云啦，通常都发唔到达嘅时候咧，就会攞呢段安慰自己，嘿，富贵如浮云咁解嘅，即系真系。 系啦，嗱，头先我哋讲紧啦，即系阿四叔咧，就俾咗几个大点咧，就希望大家咧吓向住呢个方向，咁应该可以成功嗰度啦。咁但系而家讲紧咧，年轻人啊，出嚟打工啊，嗰、那个叫入不敷支嘅情况，你哋几时先至即系完？即系叫做可以搞掂晒，系啊，搞掂晒啊，咪到今天都未得啊！ 我今天 OK 嘅， 你今天 OK 嘅、OK ，因为你冇俾家用啊嘛。 系啊，俾少咗好多而家。 我好彩，我毕业出嚟我就已经搞得掂啦。即系系因为难做咯。呢、這个我真系觉得嗱，四叔如果系致富嘅话，其中一个系冇讲嘅。 你刻苦耐劳啊嘛， 刻苦耐劳咯。 佢可以净系讲自己难做得噶，我哋都想难做噶。 唔系嗱，我真系难做得嘅，唔系咯，冇穷人嘅，只要你肯做，即系你咩工作你都愿意做嘅话咧，放低自己。就起碼可以生活到， 咪有㗎有㗎， 即 係 講家用， 家用係 啦，即係嗱，曹仔咧就以前好乖嘅都係咪啊？一路都好乖嘅，阿祖咧又係嘅。 嗱、okay ， 我成日都個嗰個諗法咧就係話咧，我爭。谂其争其他人钱，我都唔会争阿妈嘅家用钱。 系 我觉得呢个系做仔女咧，即系一个责任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就话啦，平均咧啲家长咧都会话，啲父母话，哎呀，即系其实我啲仔女俾都唔系好够我噶咁样。系啦，即系佢话如果家用咧6000蚊， 系啦，系个中位数， 中位数嚟嘅。系啦，咁如果我父母就话啦，如果俾得2000蚊咧，咁就好啲，因为其实佢哋支出都大嘅。 净系俾2000蚊就够啦。 唔系俾多2000，起油钱嚟嘅，你真系 你真系大啊！你饮大嗰个大啊！你 好快饮醉，11:30。 自己讲噶，啊，俾得2000蚊就够啦， 俾多啊， 就够啦。 系啊，嗱，咁我问你先啦，嗱，你应该喺我哋三个里面，阿田，你 系 最快有机会攞到家用嘅。 系啊系。 你会唔会有一个咩嘅数字令到 你笑到， 令到你觉得啊呢一个系合理，定系你会咁谂？不如你哋搞得掂你自己，我唔要俾家用我都得嘅。你系边一种妈妈？ 我系你点你都要俾我嘅。 系 哦。 你一来要搞掂，二来你点都要俾啲我，因为呢个责任嚟噶嘛，我唔要佢哋咁样即系哦，有啊俾，冇啊俾唔得噶咁样。 你觉得唔得嘅，系一个佢哋要训练嘅，哦 must 嚟嘅， 必须嘅。 即系你要去到借钱嚟俾我嘅，咁就唔使嘅。 好啦，一间我们的就讲我们的家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个人医疗保险实际保障同消费者期望有落差。虽然政府推出自愿医保，但市场要可持续发展，仍有不少改善空间。 消委会透过电话和街头访问、分析投诉个案等方式，在2016年5月到去年10月进行研究，有过千名消费者参与。消委会搜集14间保险公司的18份保单合约之后，形容条款难明。研究显示，保险公司以不同方式为投保人设上设限。消委会提出14项建议，包括统一重要合约条款的定义，以书面和浅白用语提供解释，调高投保年龄上限等，收集消费者对个人医保的期望和落差，改善医保欠缺延续性的问题。新加坡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世界竞争力调查报告跃升至第一位，香港保持第二，美国由去年的第一位跌到第三。报告指，优良的税务制度和营商环境以及便利的融资渠道，有助香港在全球竞争力保持第二。新加坡由于具备先进科技基础建设、优质劳动人口、适当移民法例和具备效率的机制协助创业，导致排名攀升。美国由于减税效应逐渐消失和高科技出口疲弱，令排名下跌。另外，中国内地在调查中排第14位，台湾排名16。日本传媒报道，过去三日香港航空从香港抵达成田机场的多个航班，在降落之后例行检查时发现有零件遗失，总数有6件，包括灯罩和螺丝等。国土交通省认为，同一间航空公司的客机在短时间内相继有零件脱落，情况罕见。报道又引述成田机场事务所说，香港航空正调查事件。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成田机场在发现事件后一度关闭跑道检查，但并没有发现其他航班升降受到影响，相信有关零件是在客机飞行途中脱落。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坚决反对美方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安峰山在例行记者会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准则，亦是中美关系重要政治基础。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无异于动摇中美关系根基，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他又说，要告知台湾民进党当局，台独是历史逆流和绝路，任何挟洋自重都是没有出路，必将自食恶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72点，跌118点，成交金额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8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跌1蚊，美团点评60.5跌6毫，建设银行6.17跌2仙，工商银行5.53跌1仙，友邦保险76.5跌1蚊，李宁12.98升4仙，盈富基金27.65跌1毫，中国平安85.65跌5仙，中移动70.3跌2毫，中国恒大20.7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09.38，瑞士法郎1.006，澳元0.693，加元1.349，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17。 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5点，跌254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69美元，卖出1,28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就车多，在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的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它，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就千祈不要过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Shirley，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觉得阿一系一个好 gentleman 嘅人，因为我想讲嘢嘅时候，佢都会即刻让我讲嘢，跟住停止佢嘅发言。 Hello， 我系 Shirley 沈欣怡，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2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1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曾梦想。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好啦好啦，我们的今日系咪真系讲我们的家用啊？ 唔系啊，如果系嘅话，大家好惨啊！啲阿爸阿妈全部唔再听啦，点解要讲呢啲咁样嘅嘢啊？细啊，啲小朋友又喺度啊，要俾家用好心痛啊！咁样 讲钱伤感情啊！ 系啦，我哋讲啲开心嘅。其实我喺度谂呢一个题目嘅时候咧，我有担心嘅，因为 担心我啊， 我唔系啊，当然有担心你啦，但我发觉原来唔使担心噶，因为我哋今日系要唱嘅，但系咧主要系一个歌词度。个音咧，你 系 好难走到音嘅。你谂清楚，真系走到音，因为其实佢系从来冇一个固定嘅音， 都系平音啊嘛，一系 平音，你个个字系一样音嘅，你讲出嚟就系噶啦。 系咪噶？ 系啊。嗱，但系我另外一个担心咧，就系话啊，究竟系咪真系有咁多咧？系咪？因为我记得我细个有听嘅，我见到而家嗰啲咧，慢慢成个年代已经转变咗噶啦。以前我哋细个咧，阿爸阿妈唱咧就一定系广东话嘅，但系而家爸爸妈妈唱嗰啲好多咧都系英文，你见到噶阿宇咧，我哋嘅同学仔咧。帮我哋揾好多嘅资料咧，都系英文嘅。即系 我冇谂过咧，嗰啲系我以为系儿歌， 系 啦。但系点知系一个童谣啊？ 系啦，因为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我们的童谣，即系如果好笼统咁样讲啦，嗰啲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啊，月光光照地堂啊，嗰扎细个攞嚟暗小朋友瞓觉啊，同佢哋玩啊嗰啲咧，呢啲咧都可以归类成为童谣嘅。咁啊，如果大家咧有边一首你哋觉得系，哇，我细个好深记忆啊，阿爸阿妈成日唱啊，洗脑一样啊，同而家嘅 Baby Shark 系一样嘅咁样，嗰啲你系有听过嘅话咧，欢迎你啊，就喺网上面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样嘅。 Okay, Baby Shark 咁样算唔算系一个新嘅童谣啊？ 我会算噶啦， 算噶， 一个年代见证咯。 你哋有冇听过 Celine Dion 唱歌 version 啊？ 冇啊， 因为佢咪有一个外国嘅电视节目系有一个叫做 Carpool Karaoke 嘅，就系、是、上有个主持就揸车，跟住就叫唔同嘅明星上架 车 度一齐 唱 歌嗰、那个。我之前喺节目都有讲过嘅。佢啱啱呢一集最新咧揾咗 Celine Dion， 咁当然咧佢会唱嗰啲 My Heart Will Go On 啊嗰啲咧，即系经典嘅歌啦。同时间咧嗰个主持咧就考佢，咁呢一首你每一首歌你都可以唱到咁戏剧性，咁有张力嘅。咁 Baby Shark 你可唔可以唱到啊？ 咁得唔得？ 佢真系唱到啊！ 咁佢用咗 Baby Shark do do do do Baby Shark yeah， 即系嗰啲咁样咯。Celine Dion 系 Should we do 啊？ 系值得一睇嘅，我觉得系真心好睇嘅。 即系用佢嘅腔调嚟去唱呢个 歌曲 系啦。但系呢啲就系话而家 Baby Shark 咁啊，大家都唱英文噶嘛。但系我哋细个，如果我哋谂翻我哋细个嗰阵时，你哋嘅爸爸妈妈有冇唱一啲童谣养大你啊？ 冇。 哇！冇童年啦，即刻一定要讲。 我有 佢落个集落得好尽啊！ 我话冇记得， 冇记得我， 冇记得。都真系细个 B B 嘅时候，边度知道啫？我相信 我有一个系真系嗰啲童谣啦，系乡下话嗰啲嚟嘅。 系 因为而家咧，我老豆咧都会攞呢个咧同我孙喺度，即系我仔喺度玩咧，系啦。咁咧嗰个客家话嚟嘅，但 系 佢半唱半讲嘅、 哦， 其实好似你话斋，佢唔会有个音喺度出现咗 咧，好似有对话噶嘛，仲系嘛？ 嗱，好得意嘅，我哋广东话咪有呢首歌嘅《月光光 照 地 堂》，年三晚摘槟榔， 佢就有客家话版咯。 嚟啊嚟，我都 月光光照地堂，奇葩马过凉堂。 你睇你冇走音噶， 爱中叫菜叫菜法，夹千家千家门口一一敲堂，跟住唔系好记得点样讲啦。跟住咩叫猜法？ 但其实佢咁样讲法咧，那个细路点样瞓咯？我想问。 嗱，不如唔系啊？但我觉得好美妙嘅一件事系小朋友听到明明唔知道你讲乜嘢，但系佢哋会好留心去听噶。呢个真 系 好奇妙。 系啊，跟住咧，佢最后咩捉架鲤鱼白贼床，然后咧就系咩跟住就话娶个新抱过门嘅嗰、那个嗰、那个咩啊？咩小姑娘咩即系最尾嗰句咧，好低能嘅，因为我个仔而家成日听到都会笑嘅，就话打斯泼靓波波多啲多， 讲咩？ 唔知咩意思。 我想知 最尾一句咧就话，就话、 啊、 娶咗个新抱过门，佢就朝头早唔肯起身，就咧打佢屎忽，打佢屁屁，打斯泼靓波波淋啤啤啦，然后打佢啰柚淋啤啤，跟住多啲多就纯粹一个即系嗰啲话，好大声啊！ 咁样。 喂，但系你喺度睇住呢一个画面嘅时候咧， 我听到最尾呢句咧，同我仔嘅反应一样嘅话， 系啦， 打咗斯泼靓波波咁样。 即系你 有乜要知啊？ 呢个系一个真系回忆嚟噶。你见到而家你爸爸同你个仔去咁做嘅时候，你即系你唔会记得你爸爸嗰阵时，你爸爸妈妈点样唱俾你听？ 我唱都系咁噶咋。 但你自己有冇唱一啲类似咁样嘅嘢俾你个仔噶？咁样 哦，我唱嗰啲系好另类噶， 即系自己作嗰啲嚟嘅。 唔系啊，我会我而家暗我细仔唱歌咧 ，perfect。我一唱咧，佢本来好紧张，我一听到我唱嗰个即系静咗落嚟噶。但我系唱 洗耳恭 听，唔系催眠曲， 系咪啊？ 我系唱崔健嘅歌曲， 舒服我咁样系咪啊？ 系有首叫《假行僧》咧，完全无厘头，唔关事嘅。我纯粹有一次暗佢嘅时候咧， 你突然间醒起有啲咩唱就唱 啦。系啦，咁样咧，咁而家咧，佢一上我手度，我就会唱啦。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自己瞓，自己 吹面。系 OK 啊，你知唔知啊？佢听到咁沉郁嘅声线，同埋唔知啲乜嘅歌词，系啦。 佢系闷死，闷到瞓出眼。我咧即系如果咁讲啦，我同我细路咧，我净系哼歌嘅啫，即系哼外音嘅啫，我就。 唉，细个已经唔识字噶啦， 哼个音你唱乜鬼啫？ 字都冇听， 字都冇，佢都要叫你读多两年书噶啦，田。童谣啲字都 啱， 童谣啲歌词都讲唔到。 做乜？我 做咩要讲呢？我听个音，佢可以唔 所以乐乐唔中意讲嘢，同你有关噶，成日喺度咁样。 但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啲小朋友听到你哼一啲咁样嘅歌嘅时候，佢哋系咪通常都会系比较安静、比较 calm， 唔会系收声啊？阿妈即系或者系喊得更劲嘅。 因为我哋真系唔系唱歌，系哼音嘅， 哼啲音 系哼啲音咧，跟住咧啊，即系好摇下摇下，跟住好唔跟住咪一齐瞓咯。 系 自己都瞌眼啦，可以。 即系你一定都系瞓先嗰个啦。 即系都会系用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咁样啦。 喂，但系其实所谓童谣唔系全部催眠曲嚟 嘅。嗱，唔系嘅，其实有好多好笑嘅。 Facebook 嗰啲留言。 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其实即系我话搵一啲嘅资料搜集嘅时候咧，首先就搵到啊，佢少少嘅出处。 系。 出处几特别嘅。首先咧，童谣系冇一个权威嘅版本嘅，因为每一个人唱。首先应该唔会走音啦，而你嗰啲歌词呢係真係会根据住可能个现况啊，又或者每一个屋企佢哋都会改进啲歌词。究竟正本啊嗰个词系点嘅话呢係冇出处嘅。所以呢你点样唱都唔会错嘅。 但 係佢就话呢喺49年呢，因为嗰陣时呢就有好多人呢就移民嚟到香港啊，所以呢就多咗好多唔同嘅 内地 啊、省市啊嘅童谣出咗嚟啦。咁有一啲呢一定系大家一定会好记得嘅，譬如落大雨水浸街呢、這个豪仔，可能你 唔识啊呢、這个， 呢、這个嗱呢、這个我系有，因为 你有啊， 到我十岁嗰阵时，我妈咪凑小朋友嘛，因为我妈咪咁样同佢哋啲小朋友唱， 咁点唱噶、啊、呢、這 个？唔系嗱，唱俾你听，冇嗱，首先冇音嘅、 啊， 落大雨水浸街，阿妈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绣花鞋，花鞋花。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 呢个急口令嚟嘅，阿田一定按唔到嘅。 系唔系急口令？ 佢系花咁样，佢种花裙、花带唔花带，你分分啊你。 系啊，其实成开头咧，通常啲人都会净系唱头三句嘅啫。落大雨即系揞住个仔啦，揞住朋友水浸街，阿妈担柴上街卖。跟住后面咧，其实你点作都得噶，只要你押韵、倚韵咁就得噶啦。嗱，呢个咧系我记得嘅。另外你头先都讲啦，客家话都有啦。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集槟榔。其实通常都是呢四句嘅啫，跟住嗰啲咧，大家都有好多嘅空间可以发挥到噶啦。 自己有填充填埋落去系嘛？ 系啊。 但系咧，即系你讲紧嗰啲叫做童谣啦。 系。 但系通常系无端端喺度，即系譬如嗱，虫虫。点虫虫虫虫飞就系、是、已经有一个同细蚊仔玩嘅一个算 游戏 啊， 都呢、這个都系嘅，因为 都系嘅。 嗱，呢个系一个小嘅游戏，点虫虫虫虫飞同佢玩手指啦，系咪其实 系 啦？跟住系咩啊？记唔记得嗱？呢个记得我应该。 唔好意思。 飞到荔枝机，荔枝熟，跟住点啊？ 哦，攞去。 攞去 六六，唔系攞去荔枝熟，攞去卖啊！ 嗱，我个 version 系荔枝熟稳定薄嘅， 稳定薄， 薄利利啊嘛，即系玩手指，稳定薄，跟住就揞住咗块面， 见到边度要咁，因为要押韵啊嘛，咁跟住， 所以其实你讲咩都得噶， 系啊， 荔枝熟一镬熟都得噶，其实 系咩系咯？咁 Facebook 咧 ，Facebook 有几个咧啲留言咧都话，妈妈唱月光光咯，佢都可以写到好长噶， 系， 佢可以写到买纸姜、纸姜辣啊，买菩萨啊、菩萨苦，买乜肥。咁样啦，咁跟住咧，不过佢就好感性啊，佢就50几年前嘅童谣咯，净系记得咧最后一句咧，妈妈唱完之后就会揽住我嘅，所以谂翻咧，即系好挂住啊，可能妈妈即系系咯唔喺度定点样 啦。呢个都真系一个即系同妈妈好近嘅回忆啦。 系啊，咁跟住有个听众就话啦，彤彤转菊花园咯， 呢、這个劲啊， 出 晒 名啦，唔、 這個、 背歌词啊，唔睇歌词背唔背到 啊？你试下饼糯米糍，阿妈 带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捉去卖， 卖得几多钱？ 跟住就係亂咗一句， 佢呢個有得唱嘅， 係咩？ 你都冇聽過有得唱嘅。 冇， 氹氹轉啊菊花園，炒米餅糯米船，我唔去睇啊睇雞仔，雞仔大力去賣， 你唱 賣咗幾多 錢？ 唔係跟住嚟啦，賣咗幾多隻？佢有隻公雞仔，佢叫得好好睇。 喂，你唱得幾好 啊？菊花園睇佢氹氹轉， 跟住同埋呢啲歌咧，永遠可以一世 loop 嘅，即係跟住唱到冇位又嚟嘅。 佢真係有個。有个，因为我细个听过录音带，有唱呢啲歌噶。 氹氹转啊，菊花园。 磨教剪铲刀都有噶，磨教剪铲刀，铲刀磨教剪，磨教剪，磨教剪，系真系有噶。 下次有乜嘢唔好问呢啲题目啊？ 唔系， 你细个有得唱噶，你哋话冇，真系有噶。 呢个我真系冇啊。后屘可能咧，佢就由童谣开始，即系开头，即系好似念口白啊，呢啲叫咩啊？ 练口簧、数白榄咁样。但其实有啲咧都有音乐嘅，但嗰个曲系点样咧？即系反而未必系个出处系大家会最记得嘅。 何家公鸡有冇得唱啊？ 何家公鸡、何家差，呢个后屘陈奕姐姐有唱过儿歌噶。 系咯，有得唱噶嘛？系啦。 系啊，何家公鸡系另外一个啦。但你记唔记得佢？何家公鸡、何家差、 何家小妹、何家差、何 即系何家小妹嘅？ 系咯。来猜来猜哟、哎，猴子哥哥洪先生，松鼠妹妹游叔叔，羊走妈妈羊妈妈， 来猜来猜来猜哟，系咪？ 若若轩何轩哦， 嗱，你听到你全部一样音噶，你以为你唱紧咋？ 一线 嘅稳定啊，稳定咗呢个就 系啦。 仲有呢度系好多啊，有 排排坐食粉果呢、這个你哋有冇记唔记得？ 有。 但跟住我都真系记得呢两句咋。 咩啊？ 排排坐食粉果， 你一个时我一个咯。 系、哎、啊，好似系咪啊？ 跟住就冇， 唔知啦。 所以就好多 version， 好多版本 嘅。佢有第二个版本啦。排排坐食粉刷， 排排坐食粉肠。 系啊，读书郎，读书郎， 系 读书郎啊！呢度都有啊，呢个听众啊， 小 啊小啊啦， 系等你嚟啊国语。 背着的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嘿。 够啦， 有啲高音啊，对于 嗰啲细路仔即刻醒咗。 咩？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哋全村小楼。 太阳下去，明早还会爬上来。我的咪青春就一样厉害，别特那呀哟，别特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冷静啲，对家冷静啲，我俾第二首你，我俾第二首你唱，呢首都好劲嘅。 左手鼓，右手锣。 冷静啲，有啲咩可以掉佢啊？控制唔到佢啊？喂，仲有嗰首咧？河边有隻羊， 河边有 只羊，唱咗啦咩？你喺咩电里面度唱咗啦？ 啱啱唱咗啦嘛，河边有隻猫，就好似你咁样啊嘛。 系啊，咁另外呢句应该唱唔到啦啩 ？A B C D 大头六耶， 我呢首冇 啦，吹 B B 呢首冇啦，呢首 呢个冇啊， 冇得唱噶， 系啊，冇得唱咯，所以我咪特登要讲呢一首 咯。 系啦，嗱，但系有一啲咧，当我揾资料嘅时候，我真心冇听过嘅。但我读翻嘅时候咧，我琴日睇到我系笑嘅。例如有一句叫做咬借衰。要睇毛，短毛书， 咩要睇 毛啊？长 毛赢，要 睇 人 哇，真系唔该晒。 好咸湿喎， 唔系身体 看啊看啊望啊， 唔系身体个睇、 啊， 一样先咪睇啲毛咯、 啊。 短毛书，长毛赢， 短毛嗰个就输，长毛嗰个就赢，仲唔系话你 冇毛唔算数？我真的找到的资料来的。嗱，我就冇听过啦，但系佢咬借衰，我谂同嗰阵时会咬借咧，跟住咪有啲披口啊，即系嗰啲咩咬出嚟嗰个借系长，嗰条借渣系长定短？我估系咁啩。 佢个衰，佢个衰系咪写住需要个衰啊？ 系啊， 咁嗰个系 三撇， 嗰个即系胡须嘅意思啊？ 系啦， 系啊， 所以 即系咬借嗰条须啊。 系啦， 所以咪有毛长有毛短咯。 系， 可能大家斗咬嗰个借嘅时候咧，哦，你咬出嚟咧，你片到一条好长嘅，你就赢。譬如我呢啲唔识咬借咧，嗰阵时我试过咬咧，你半寸就断咗啦，咁、 啊、 你咪输咯。 系， 系应该咁样嘅。 嗱，另外呢一个咧就冇， 好、古老啊呢一只。 系啦，呢个另外都小古老嘅，但系应该我就会话个个都有唱过嘅。 系。 拍大髀唱山歌，人人话你冇老婆，的起心肝娶翻个有钱娶个娇娇女，冇钱娶个豆皮婆。嗱，我妈，我记得我妈有唱俾我听。 豆皮婆就听过，前面就冇啦。 系啊， 系啊， 呢个你哋冇啊？ 冇听过。 系咪唱俾男仔？你系唱客家话咧？因为 冇啊。咁你不如嗰个咩咧？咩一二三去打仗打唔成，翻嚟请你食 啊！ 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打唔赢，翻嚟食碗辣椒酱。 咁我呢个又记得， 呢、 這个又记得， 唔记得咯。 翻鬼佬爬龙船， 唔系、啊，好似有个咩婆啊 嘛。叮叮当啷，烧炮仗， 叮 叮当啷，烧炮仗，以为隔篱娶亲。无比 石游戏，唔系嗰个啊。我有听过呢个 喎。呢个系我系第二个嘅，佢嗰个咩石辣椒酱之后仲有噶，佢话叮叮当啷烧炮仗，阿妈妈话，娃娃木话，跟住以为隔篱去娶新娘，响唔响？唔响打你两巴掌，红豆绿豆煲猪肠。 原来个名系咁嘅。 佢后来咪变成咗香肠蚊帐机关枪啊？ 唔知啊。 但系咧，我哋同学仔咧揾到一啲咧，譬如话外国啲童谣咧，佢头先有个主题几好嘅，佢话咧好多都好悲惨。 我觉得佢即系揾得好。 系啊， 要讲。 譬如有一个咧，就大家耳熟能详嘅呢个咧，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呢个咧，佢话你就咁听咧，如果你唔考究个歌词冇乜嘢噶嘛，哎呀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但系一谂翻， 你永远唱到笑嘅喎。 系喎，但系成条桥冧鬼咗喎。 仲要 falling down，falling down 冧三次添。 重要嘅桥要冧三次咯，系啊，咁跟住佢话咧，就算你将佢变成广东话咧，都系惨噶。有只雀仔跌落衰，跌落衰，跌落衰；有只雀仔跌落衰，鼻衰冲去，只雀仔俾人冲走咗。 但系你唱嗰阵时笑啊，同埋你同小朋友唱， 系咯， 而觉得呢一首歌系啱小朋友，系咪背后有个乜嘢嘅故事啊、教训啊咁样要讲嘅咧？ 真系唔好明白、啊。喂，仲有一个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Brother John， 佢话个故事嘅话咧 ，Wedding bells are ringing， wedding bells are ring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咁佢就话咧，阿 Brother John 咧其实快要结婚咯，咁嗰个咧结婚个钟咧响起咧，但系佢仲要瞓觉，最后咧想带出我呢个人咧，系因为贪睡，因为瞓过笼而错过咗个婚礼。佢话呢只歌咩料啊？ 系啊系啊，即系你咁样咁细个已经吓你咧。即系唔好难瞓猪咯，但系佢又唔会话难瞓猪咧，翻唔到学噶，佢一嚟就去讲结婚，真系好搞笑 啊！其实都 系啊， 佢仲有噶，另外佢就话咧有一个嘅版本咧，就系嗰个 Four Little Ducks 嗰个咧，跟住都系噶，数下数下少一只，数下数下少一只，其实都 系 一个悲惨嘅恐怖故事嚟嘅。 但系最尾大团结局噶，我而家同我仔唱嗰个版本咧，即系播出嚟嗰个咧，佢最后就会搵翻晒咯。啲鴨仔 要鴨扮鴨叫噶嘛？嗰、那個係 啊，咪最後個鴨仔啊，全部出翻曬嚟咯，就話一家團聚啦咁樣。 哦、 因為如果你睇埋個 YouTube 咧，仲慘啊！一隻一隻鴨仔咧就飛走曬。跟住咧，個鴨媽媽就自己望住咧，一隻兩隻三隻，哎呀，唔見曬，好慘啊！ 其實從小教育佢係噶，你第時大個都係咁樣脱離你父母噶啦，咁 你不如俾你個仔唱啊！而家 你試下唱啊，點啊？你試下唱啊！ 收唔到呢只死鴨仔。 係啊，真係。所以咧，呢啲童謠啊、兒歌啊，真係好似你同父母咧。最初的一种语言一种联系嚟嘅，真 系。你个教都磨教，即系教咩教啲磨利刀嗰个唔系童谣嚟嘅，即系个阿伯叫大家嚟买佢嘅服务咋。 唔系啊，我喺上边先咋。 我都记得我喺屋村嗰度 磨教剪铲刀。 系啊，佢咪 系帮 你喺个 厅噶， 喺走廊度帮你磨教剪同。 我系真系睇嗰啲童谣 cassette 带度出嘅，唔系点样唱啫？佢系班儿童合唱团唱噶、哦。你有翻咁上下年龄，即系同我差唔多嗰啲咧。真係有㗎， 但我覺得呢啲咧，即係我哋要得閒講下，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咧過多一個年代咁樣咧、 啊， 真係會失傳，真係會冇曬㗎啦。 在网上面话留言啊，喂，有冇记得啦？小皮球香蕉油，蚂、 這個、 蚁开花，一十一，一五 六， 一五七，一八一九， 呢个又系完唔到噶， 少少呢个有少少系啊。 哦，咁啊就嗰个一支竹仔咧， 一支竹仔二节弯，嘿， 咁啊有啊有，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仲有好多噶 ，Old MacDonald Have a Farm 咧，依家依家我嗰啲咧就英文嘅咯。总之咧咩都好啦，呢啲我哋嘅童年回忆嚟噶，我哋将佢一代传一代啊。 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雷雨。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72点，跌118点，成交金额4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8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4跌个二。美团点评60.5跌6毫，建设银行6.17跌2仙，盈富基金27.65跌1毫，工商银行5.53跌1仙，友邦保险76.35跌1.15，中国平安85.8升1毫，李宁13.08升1.4，中移动70.35跌1.5，中国恒大20.8升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939，瑞士法郎7.804，欧元5.441，加元5.822，新西兰元5.14，欧元8.7658，每百日元对港元7.1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17点。跌242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9.71美元，卖出127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车行到北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对出中线，由于有路面维修啊，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噶，就系车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由于有路面维修封咗中线啦，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葵涌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近住葵涌污水处理厂一带咧都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咁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山谷道嘅维修工程影响啦，咁而家加士居道过海啊，同埋去红磡方向咧，龙尾都系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多，龙尾海丰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高盐飲食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拣啦，记得少盐少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天怡，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献身自己和献身你，不过是献情的献。 唉，我真的很后悔。 我大學的時候沒有俾心機讀書。 冇事冇事 冇事。 因為咧，我覺得如果我嗰陣時俾心機讀書咧，可能我就唔使做 天台啦。 想知道得閒飲茶，下次又會線身邊個主持？感謝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至七點，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Give Me Five》啦，多謝。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而家十二点十分啊，吓咁啊，气温都冇变过噶，都系25度气温，相对湿度91%。不过而家唔同咗嘅就系咧，我内心充满咗音符啦，童年嘅喜悦啦。 系啊，啲听众净系话你啊，喂，曾志豪失控啊， 系咩？好小事啫嘛， 我哋都唔够时间读，我哋好多听众，佢哋仲有好多嘅童谣啊，希望有机会我哋再一齐分享。 跟住讲唔到童谣 ，Melly 都真系为你读错啦。 好啦好啦好啦，大家再开心啊，谂翻自己同爸爸妈妈啲回忆就好啦。 好啊，嗱，即系谂下咧，喺屋企唔使翻工，唔使翻工吓，又唔需要电脑。嗱，记住啊，唔需要电脑，即系唔需要上网嗰啲。但系你可以赚到钱，搵到钱、哦，究竟可以点做呢？嗱，唔系讲臭 B B 啊， 咁咪剪线头啊，车胶花啊，穿胶花 都得， 都得。 收夹按摩好唔好？唔需要咁样嘅，你一个人喺屋企，好唔需要用其实需唔需要都用少少，但系佢唔需要真系 即系唔系要对住部电脑， 唔使对住个电脑嗰啲工作，你 打电话买股票啊嗰啲啊， 都有好多噶，不过多唔多钱啫嘛，你改簿都得噶，帮人哋 改簿，帮啲老师改簿， 系啊，都得噶， 外判改簿啊， 系都得 噶，其实都应该咁样啊，减轻老师嘅负担， 印传单咩都得噶，咁样系啊，样都得噶，争在搵多定搵少啫嘛。 OK， 好啊，嗱呢个 你开台麻雀喺屋企都得噶。 开一台麻雀系得嘅， 得噶呢啲， 一台麻雀打卫生牌，一台啫喎， 几时打啊？喂， 系咯，等你好耐啊，你知唔知啊？ 明明把声烂咗，突然之间醒翻啊，突然之间， 好，只要你屋企有个露台，跟住咧，你 我有啊， 有赚钱， 晒果皮啊， 嗯。 帮人晾衫可能系， 佢 你有露台， 我细都讲诶晾衫啦，佢对晾衫好有研究。 系噶，我相信系，我相信喂唔系，帮人晾衫都有出路啊！嗱，你谂下，点解会有自助洗衣店咧？屋企冇地方洗衫，咁冇地方洗衫就何来晾衫咧？ 但你最紧要自助洗衣店已经可以帮你即系整干埋件衫噶啦嘛， 但唔天然啊嘛， 要有阳光晒啊嘛，我哋 有露台，种花 有露台，诶，我觉得系种花晒棉胎。系啦， 个露台要好大先至可以晒棉胎， 唔 系唔系，如果唔系 以小博大啊嘛。 O K， 好， 即系一日做一单生意咁样，仲要有阳光先至得。呢一排你就做唔到生意噶咯，饿死咗啦咁。 有露台，跟住近马路，好唔好？再讲多个点，系啦，咁佢可以赚钱咯。 出租俾阿 Sir 埋伏，可以伏住，即系影下面啲车有冇非法赛车 啊， 部佢 有 冇超速啊，系啦， 嗰啲啊， 嗰啲系咪？ 嗰个男人唔系租出，唔系租俾阿 Sir， 自己嚟嘅， 自家嚟， 自己嚟。 即系你知个世界好中意检举噶嘛， 系 咪？ 有钱噶咩？ 睇下隔篱屋有冇种大麻嗰啲咁样，有阵时即系有噶嘛，即系话咩新界地区嗰啲咁样嗰啲。 定系睇下隔篱屋企，明明个男主人去咗旅行，但系里边仍然有两把， 所以佢叫声做咗呢个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 喺个露台度左望右望， 佢就做天文台，系啦，攞露台，露台变天文台。 但系佢话同马路有关噶，睇有冇人喺马路度， 马路度尖叫， 唔系啦，两个一齐尖叫， 系冇错。 你有冇谂过有一间屋里面可以有50个 CCTV 喺度安咗喺度嘅？ 可以，你装咯，跟住影咩先？最紧要系 系啦，嗱呢个台湾呢个男人咧，佢话咧好奇怪，佢咧成为嗰区咧好多人好。 中意佢嗰个交通黑色，因为咧佢系佢喺屋企安咗50个 闭路电视， 系 嗰个目的地都系佢前面好附近嘅一个马路， 跟住 咧系啦，嗰个马路咧系讲紧四方八面咧，佢都系冇一个即系冇一个角落太漏咗嘅，因为佢只安咗50个嘛， 毫无死角， 毫无 全方 位 覆盖。 佢每一日咧，佢就喺度睇下，究竟有啲咩人喺度亂咁過馬路啦，有啲咩人亂咁掉垃圾啦，有啲咩人喺度衝燈啦、違規啦，等等等等。佢話咧，佢一個月可以竟然捉到千幾個呢啲， 好合理啊！ 佢點樣捉法啊？佢影完之後， 唔係 啊，佢影完之後係再報警察啦，定係 再報警察咯， 即 係攞 自己屋企咪一個警署咯。其實佢有成 冇執法權啫 嘛。 佢冇得拉佢噶嘛？ 但佢嘅工作量系一 team 人嘅工作量嚟噶喎。 唔系，一个人嘅啫。 佢 录 低晒啫嘛。 录低晒佢。 但你都要搵噶嘛，同埋录低晒嘅话，你个像素几高先？可能你都要 zoom in， 可能好清晰 噶。而家嗰啲好清晰噶啦。 咁你住喺附近嗰啲好大压力噶喎，你会唔会影到我屋企入边做咩噶？ 啲周围附近住喺佢附近嗰啲人咪投诉，佢话其实对喺佢屋企附近住嘅范围啊，佢嘅射程范围嗰啲其他地方嗰啲居民都话好滋扰，因为佢真系实在太清楚，而家嗰啲數碼科技好鬼清晰噶嘛， 啲鏡頭好清噶。 我真係就連喺條街度，我都覺得我撩個鼻，我都會俾佢影到咯。 係， 咁你唔知佢用咩？ 咁啊，但係嚴格嚟講，佢應該唔會犯法嘅，因為你係公眾地方，我唔係影入你屋企啊嘛。你 仲幫到人哋執法？ 唔係，佢執唔執法都唔緊要，因為你點解話唔犯法咧？你自己喺屋企度攞部手機咩都好咧，你影得好遠。咁你仲要喺公眾場合影到你撩鼻屎，咁你冇得話犯法噶。除非你話我匿埋咗屋企。咁然後你就影入我屋企裏面咧，你就侵犯我私隱啦。 因為佢講到有成50部鏡頭咧，咩角度都立曬嘅話咧，其實會唔會都幾容易嗱？睇下佢同樓同樓近唔近啦、 啊。都係睇你影有冇影入屋咯。影入屋嘅可以拉佢，可以告佢。但如果冇嘅就唔得嘅。 佢話喎喺舊年啊，單係舊年咧喺嗰個路口啫，因為即係台灣好大啊嘛，即係嗰個路口咧已經有出咗2500張罰單，其中。有1500张罚单嚟自嗰个人检举、 哦，我即系话台湾警方系会接受佢呢啲民间自己拍翻嚟嘅一啲画面、可以作为一个呈堂证供，我呢、這个好重要、哦。 系啊，咁因为真系影得好清晰噶嘛。 因为就算香港啲卡 cam 咧，阿 Sir 嗰个讲法都系话参 考资料嚟嘅。 虽然有阵时都可以攞嚟定罪嘅，但系佢冇，起码佢冇正式话咧，喂，可以直接转换成为一个证据啊嘛。呢、這个几好、啊。 你真系真心觉得好？ 我坚系觉得，因为点解咧？我想。话佢捉嗰啲唔系一啲严重罪行，但系咧往往就系好多咧，你经常都发生，然后咧阿 Sir 系唔会睇到噶嘛，譬如可能前面嗰个司机，佢喺个绿灯个灯位度停低，掉支烟头出嚟走咗，阿 Sir 边度咁啱行过啫？嗱、又唔 系 好严重，佢又冇杀人放火，但系你作为望住一个就话咁啊太核突啦，冇乜功德喎、啊，你点对付佢咧、 啊？其实系噶，就算喺香港都系噶，你成日捉垃圾虫啊、吐痰嗰啲，你边度捉到佢啫？边个证明嗰督痰咪嗰个人啱啱吐出嚟？ 呢个咪佢本身呢个男人嘅终生事业。嚟嘅咯， 即 系我咁啊，突然间系兴趣嚟嘅。 佢系兴趣嚟嘅。 喂，但系你谂下，你有50几部机，你要睇翻50几部机嘅带，24小时，其实你。你搞唔掂噶喎！如果唔系嗰个系你嘅事业嘅话， 系退休看更。 唔系佢真系喺度布住噶，佢除咗个镜头，佢嗰个人即系嗰个人，那个男人咧系企喺个露台度噶，所以咧佢咧 唔系佢有冇钱收啊？ 佢呢度咧就 你话做职业嘅头先，你话有得赚钱嘅。 唔係，因為佢會有嗰個叫做 獎金啊， 政府應該有啲獎金俾佢 咁樣。嗱，但係咧，通常都係頒個獎狀。 不過佢就會成日惹嚟咧嗰啲人咧，你做咩影我？影我啲乜嘢？試過俾人淋紅油啦， 實會啦。 試過俾人咧攞個，因為佢喺近啊嘛，因為即係佢喺二樓度嘅位置咧。佢試過俾人哋咧攞個，因為好多嗰啲叫做電單車咧， 掟石， 唔係嗰頂帽啊，安全帽啊，即係個頭盔掟佢啦。因為 咁又 係啊，咁即係 我又真係唔想俾人成日夾住噶嘛。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啊嘛！ 雖然我係完全唔認同佢嘅做法嘅，但如果佢真係可以提點到人哋咧，唉，我真係唔好亂過馬路啊嚇！因為亂過馬路嘅話，人哋真係有證據拍低咗嘅。咁我估嗰頭嘅道路安全應該會大家嘅意識好高下喎，會。 唔係，我諗係嗰頭啲街坊咧，個個都衣著華麗嘅，落街買餸過馬路咧都又望住你，又望住你，而有個人又望住你，係 啊，因為人人知道 有禮貌啲，有禮貌啲嘅鏡頭， 邊度死亡鏡頭咧？有50個。望住你，所以佢话嗰个自从嗰个镜头咧喺度嘅时候咧，嗰啲人真系守规矩咗， 系啊， 事件发生都少咗咯， 真系会啊。譬如我琴日咧系就系揸车嘅时候咧，我见住嗰条街咧无端端有一个七人车咧停低咗，停咗喺度。 做咩呢？原来佢就咧特登停低咧，就接几个咧客人就上车，可能佢唔知你当私家车定咩咧咁样。咁嗰几个咧已经系外籍人士嚟噶咯，但系佢哋咧依然喺上车之前咧，一人一毡咧，扑扑即刻抌落地下度。 我以为拥抱啊，唔系你先至上车。 咁跟住你望住呢个画面嘅时候咧，其实你如果你真系好事想做啲嘢咧。你都会谂，咁我点捉佢咧？ 系， 喂，佢摆明喺度抌咗两支烟头先上车啦，但你又冇影低佢啦。咁、 啊、 你虽然可能你记得佢个车牌啫，但你又冇咁 冇证据， 系啦，口同鼻拗点算咧？但呢啲经常都会有噶嘛。 有啊，你就系好好不屑佢嗰啲，哇！你咁样做有离谱，即系心里面愤怒， 系啦， 但系又做唔到检举。 哇！呢位台湾嘅阿哥仔， 系啊， 真系好 话佢系咩背景，即系咩年龄？ 佢都咩心态嘅咧？佢有冇讲啊？ 冇啊，又冇讲。 因 为 咧，真系我觉得系要退休人士先至可以有呢个事。而可能聽咗四叔咁講啊，凡事咧要乜嘢咧，要咩努力啊， 以小博大 啊嘛，佢咪好勤力咯，真係。 佢俾人封咗一個名叫做檢舉魔人。 哟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全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了吗？ 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阿田最爱新发明，帮到你。 哦，系啦，想要一个发明啫， 系啊，即系系啊，冻冻包， 你有新名喎、 啊，咪几好啊，几可爱啊！ 嗱，惊唔惊俾人偷遮啊？ 惊啊！ 有个发明可以保证你唔使惊俾人偷遮 喎，系啊，遮噶，同埋自己成日唔见遮咯。 系啊， 嗱、 啊，即系 自己唔见遮同偷遮两件事嚟嘅。 系啦，系啦，有冇咩好方法咧？点解啲人会偷到你把遮咧？ 嗱，如果我自己习惯带缩骨遮出街嘅，因为我唔想，因为我自己论尽啦。简单嚟讲，我成日都会唔记得攞嘅，所以咧，如果咧我通常都会带一个袋就入翻住嗰把遮嘅话咧，就算我去到餐厅，因为咧佢哋咪会叫，你摆喺个遮架度啊咁样。但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一个胶袋准备咗啦嘛，我就可以将我嘅缩骨遮咧摆落我自己个袋入边度。 系 一嚟唔会俾人偷，二嚟我一定记得攞。 系， 所以咧我就用呢一个方法嘅。 好啦，佢而家 唔见遮啦。 佢而家系从一个咧实际嘅角度，即系应用嘅角度出发，嗰、那个人点解会偷咗你把遮啊？想用咯， 因为佢冇遮咯， 落雨咯，唔系即系佢都要想用啦，系咪先？如果我可以发明到把遮，佢用唔到嘅咧， 用唔到嘅， 要有密码噶，即系你要揿咗密码锁喺 把 遮度，即系 密码锁啊， 系啊， 佢真系几有型。 呢、這个你啊，攞咗攞啊把遮啊，睇你点用啊，开啊， 一拍两散啦，你又冇遮用，我都冇。 系啦，佢嗰个咧好搞，好我见个设计咧好方便嘅啫，佢就系普通诶， 一用指纹都指纹，因为你都要揸担住把遮。 咁啊，新勁得滯，佢嗰個咧就係嗰啲轉轉鎖咧。即係總之你四五六七八咧，你就自己領到去啱啱好四五六七咁就可以開到嗰種咧。 OK OK， 即係似一個咧塔喺個 locker 嗰度嗰啲鎖有三個字嘅密碼，即係嗰啲咁你要領嗰啲啊。 佢直情係咧同你個遮柄咧混為一體啊、哦！你個遮柄咧去到你扶手個位度咧，咁咧佢就啱啱塔咗一個咧圓塔型嘅鎖，咁啊轉轉盤嚟嘅。 係 咁即係話咧，你就咁閂埋嘅時候咧，噗咁咧佢就 lock 咗密碼。 超勁方便，因為有啲人咧即係嗰啲遮咧個遮柄係可以即係一個手揸型咁樣噶嘛，咁佢順便入埋個密碼喺度，咪碌碌碌咪得咯。 O K 嘅，咁總之咧，佢就用呢個方法咧、 啊。 如果你想開鎖嘅話咧，你就拎住把遮就自己轉啦密碼咧，佢就啪就開得啦。但如果你唔開唔到，即係偷遮嘅話咧，你冇密碼噶嘛。你都唔會為咗呢把遮咧，你攞菜刀撬啊，整爛佢鎖噶嘛？即係你話人哋偷劫，點解會偷呢？因為相對裏面啲嘢有機會值錢啲，佢、哋就會花功夫去撬爛個鎖啊嘛。你把遮啫，你撬得爛啊，都淋雨都淋到你死咗啦，係咪先？ 邊個地方去？ 日本咯、啊，呢、這個就係、是。 我日本我去就去。 一個大學生自己發明咗咧呢一個叫做防盜雨傘咧，佢話：咁你應該偷唔到我啦啩、 嗯？ 原來佢話日本咧，即係攞遮嘅情況咧，好鬼普遍嘅。 因為佢嗰啲 覺得香港。算唔算普遍啊？ 香港唔算普遍，因为好避忌嘅， 即系好似我咁，我袋咗落自己个袋度， 系啊，迷信啊， 系啊，迷信啊，成日惊攞人嘅遮又有只鬼喺度噶嘛。 哦，所以违法唔呢个鬼故啊，咧就俾人偷得遮多啫。 保障自己， 真系啊！你遮系比较会觉得咧，系一啲迷信嘢咧，就唔好用人哋把遮， 即系小护用喺入边嘅。 就算淋雨，你都唔好用啊！ 佢话原来日本咧。为咗防止人哋偷遮咧，佢哋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即系证明咧，佢哋偷车嗰、那个唔系偷车，偷遮嗰个程度都比猖獗。譬如咧，佢话有好多人会自制一款咧 label， 个 label 咧就贴喺嗰个遮柄上面。 你偷啊！你偷咗行衰运啊！咁啊， 唔系佢个方向都一样噶啦，佢直接写住首都圈治安警察机构警备部。 自己 即系简称警察， 系啦， 警 察 专用 啫， 系啦，你咪攞啦咁样。咁佢话咧，即系防一防，啊，等你捋一捋，唔知真定假嘅咁样。 即系好似啲人咯，即系会偷我啲咩？你衰十世行晒，行衰运十世 嘅。原来有好多嘅，佢话咧呢个叫做警察遮系列啊、包括有头先讲嗰个好长嘅叫做咩话？首都圈治安警察机构警备部啦。咁分别仲有咩咧？警视厅特命系啦，检非违事厅啦。内务省警署保安厅啦，国家地方警署东京都本部啦，即系总之你如果去到日本手信，可以当手信咁买。你全部啲 label 咧，佢话咧啲人就自制出嚟咧，就我哋周围贴咧，就话大佬你唔好偷我啊，你俾个机会我啊，你贴喺度，即系吓吓你啊咁样。好啦，咁跟住咧， 我成日以为日本人咧，佢哋成日都好似好有礼貌啊，好即系佢哋好守规矩噶嘛。 我都以为系咁样噶嘛，真系。 怎料 原来，佢都即系会有呢一种咁样嘅麻烦嘢嘅。咁咧，佢仲有啲乜嘢嘅发明咧？有一个发明咧，佢就话系叫做咩啊？BB 车专用嘅空气神器， 咩空气？边有空气啊？ 因为 B B 车有阵时佢要落咗啲缝啊，咁样咧，未会系即系透得透气透得唔好啊 ！B B 车 嗱，因为咧日本咧又好得意喎，佢哋都有咧好强劲嗰啲叫花粉敏感症嗰啲咧，即系可能佢哋成日都有嗰啲樱花季节定咩咧，咁所以你见佢嗰啲口罩咧都有啲专讲系防花粉嘅。咁佢话咧，佢哋推出咗款咧嗰啲 B B 车咧嘅设备咧，就装喺个 B B 车。嗰、那個頭殼頂嗰個位度，咁就好貼近個細路啦。咁咧佢話咧，佢會自己咧產生一個咧好清新嘅空氣出嚟。佢被譽為咧B B 車裏邊咧一個空氣嘅結界啊。 哦， 即系咧，好似你个 B B 车里边咧个空气咧，同出边嗰啲唔同嘅。 点做咧咁？ 佢咪喷啲嘢出嚟咯？ 喷啲咩？ 即系部机啊， 清新空气啊， 即系有把风扇吹下、吹下啫。其实即系 唔系啊？佢话佢里边有好似唔知咩 filter 过滤咁样咧，就摆喺你 B B 个头壳顶。你睇下啲妈妈实买噶。 你试下摆你个后尾枕嗰度啊！你成日都病啊，吹走嗰啲污糟嘅细菌嗰 啲 嘢，可能你啊少啲病啊，豪仔。 你家姐一阵间又再打嚟问噶啦。 哦，嗰、那个系眼药水嚟嘅，咁啊，跟住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决定撤回就逃犯条例的修订，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刘銮雄透过律师行发声明，话他是爱国爱港商人，一贯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有关申请目的为保护刘銮雄自身权益，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不针对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对于近日社会上的纷争，他表示深感痛心，希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所以决定撤回有关申请，希望有助减少社会争拗。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指个人医疗保险实际保障和消费者期望有落差。虽然政府推出自愿医保，但市场要可持续发展仍有不少改善空间。消委会透过电话和街头访问、分析投诉个案等方式，在2016年5月到去年10月进行研究，有过千名消费者参与。消委会搜集14间保险公司的18份保单合约之后，应用条款难明。研究又显示，保险公司以不同方式为投保人索偿设限。消委会提出14项建议，包括统一重要合约条款的定义，以书面和浅白用语提供解释，调高投保年龄上限等，收窄消费者对个人医保的期望和落差，改善医保欠缺延续性的问题。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入禀美国法院，要求法院宣布美国禁止联邦机构购买华为产品的禁令属于违宪，应该禁止执行。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认为，对华为禁令属典型剥夺公权，违反正当程序，直接判定华为有罪，施加大量限制措施，将华为赶出美国市场，是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美国宪法明确禁止。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坚决反对美方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安峰山在例行记者会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准则，亦是中美关系重要政治基础，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无异于动摇中美关系根基，不符两国根本利益。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0点，跌110点，成交金额4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8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个四；美团点评60.4，跌7毫；建设银行6.17，跌2仙；盈富基金27.65，跌1毫；工商银行5.54，冇升跌。友邦保險76.45，跌1.05；中國平安85.85，升1.5；李寧13.08，升1.4；中移動70.35，跌1.5；中國恒大20.8，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09.34。瑞士法郎1.006，澳元0.693，加元1.348，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025点，跌234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0.57美元，卖出1,28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骚动音乐有 Robin and Candy 同埋佢哋两支吉他。 你闯我开新世代，一个我共你手，抗衡无尽风波。 一年五日 ，Robin and Candy 将会回顾佢哋过去七年嘅音乐，亦都会将佢哋新碟嘅歌唱俾你听嘅。 我愿用越见迷人星空。 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 唔使呼吁，佢哋记得着咯，已经。 系啊，头先我哋12点几嘅时候咧，明明话翻嚟要讲记得呼吁电话， 三个都唔 记得。 可能佢打嚟系想听我唱童谣 Melody 啦。 系啊，总之嗱，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咧， 唉，犀利啊！ 其实难啊呢、這个，但我谂到两个，我觉得几好、啊。 系惨啊， 我 惊啊， 三个啦已经。 系啊，我哋今日想讲咩？等等，日本篇。 系啦，日本篇。 嗱，你听住咯。凡是 日本的嘢， 系 系啦，即系吃喝玩乐、 衣食住行、 景点、 景点，即系唔系？其实个意思即系话你去日本，你会见到嘅嘢咯， 系啦， 系咯。 范围其实好大，不过我哋会缩窄佢。 你哋放心，即系如果嗰啲嘢咧喺香港好容易见，或者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容易见嘅话咧，我哋唔会出。 即系我哋唔会无端端讲话咧，可以抌啲垃圾落去嘅咧，系咪垃圾桶啊？ 系啊，即系嗰啲系唔会出现嘅。 我哋唔会出现嘅，应该系。 总之系系啦，你认为你自己系一个日本通，其实我哋都唔系日本通啦。不过咧，即系喺日本面 其实参加啦，小白 唔难啊， 真系唔难。 我睇翻相啊，大耀，我睇翻相啊，睇翻上次去日本嘅相。 不过有啲嘢系可以香。 香港都會有嘅咯。 OK OK， 都會有啲嘢近嘅。 好啦好啦，我反而好似好驚添。 唔係喎，我嗰三個咧喺香港係難見到嘅。 係啊，咁好難啦。 喂，一陣間你借啲俾我用得唔得？ 嚇，我有多，我有多嘅話俾啲你。 係啊，嗱， 電話多先。 電話碼18733888，你記住咧，今日我哋係講咧日本篇嘅，有冇一啲日本地方啊？你去過玩過見過嗰啲嘢咧，就喺我哋一陣間嘅問題度。搞错 系啦，好麻烦啊！ 你知唔知点解我呆咗喺度啊？我电话又冇电啊！我 听到都觉得爽啊！ 我唤起唔到自己任何回忆啊！而家 听众们，你哋成功打通咗18723888之后咧，嗱，你可以拣嘅就系拣阿豪仔啦，拣阿田或者拣阿祖嘅。如果你唔知阿豪仔会问咩嘅话咧，拣阿田或者拣阿祖啦，安全啲嘅。 好啦，有电话有电话咧，有电话打入嚟啦。好嘅，阿慈啊，系咪啊？ Hello， 早晨，温州快活人， 阿慈， 猜猜，早晨，早晨， 早 晨，早 晨 啊，你好，阿慈， 系， 有冇去日本玩过？ 有， 有，哦，有冇信心？ 冇啊， 冇，咁就啱数啦，你拣啦， 好， 你 拣，我拣阿祖， 好嘅， 拣得好啊， 真系安心下先， 系啊，等我拣边个先，好，好，我拣呢个， 好啦， 好， 好啦，你估啦。 香港冇嘅， 香港冇， 香港冇嘅，完全冇嘅， 完全肯定 有嗱呢个第一个 tips， 我几肯定， 几肯定 系啦。第二， 我想问系咪两个字嘅？我好想挑战。 好，两个字 系， 我俾 tips 你两个字， 系咪得一只颜色嘅啫？ 唔系， 又唔系， 唔同颜色，你唔好谂颜色啦，谂颜色谂远咗嘅。 快啦，你继续。 好多香港人会因为想见到佢，想去到，所以先至会去日本嘅。是他们去日本的原因来的。 我知 道。是樱花。 不是樱花。 是那些朋友 来的。樱花他都不是一年四季有啊。 但是刚才阿天说两个字就不对的。 两个字。 哦，那我知道是哪 个。我知道。 一年四季你都可以。 都有的。 都有的。 是啦是啦。 是啊。 香港是的确没有的。 真的没有的。你日本很多人真的会特别为了去日本。 好。 就为了要回一回他的。 我估个贴士。但是大陆都有啊。 大陸有嘅， 系啦，大陸有嘅， 系啦，但你唔會選擇去大陸。 有個別都會有， 少啲嘅，少啲嘅，系啦。 哎呀，俾佢攞咗呢個嚟講添， 即系咁。你頭先又話冇題目， 系 喎， 佢幾好喎，真係。唔係阿黃女士啊， 阿 慈 啊，點會黃女士啊？邊度嚟嘅大佬？喂呀，救我啊！唔該，我有個咁樣嘅，我有個咁樣嘅拍檔，咩人嚟噶？ 你望住你啊，你姓黃噶嘛？ 我條氣好唔順啊！而家突然之間，好嗱，香港係完全冇嘅。 嗱，佢唔食得落肚嘅， 唔食得。落头嘅 系啦，但系你去旅行嘅时候，佢系一个项目嚟啦， 啱 一个项目。 呢个字形容得几好， 系啦，项目嚟嘅， 系啦， 系啦， 去睇嘅， 系啦， 唔系去 睇 嘅， 系啦。 我咦，佢唔啱啊， 系啦， 我估到嗰样。 你头先估樱花咧，就唔系四季都有噶嘛？我讲呢一个咧，四季几时去到日本，你都可以。感受下嘅， 俾你可以问多啲。 温泉， 喂，恭喜阿慈， 系啦，温泉我几叻，我即刻谂到啦。 真系冇噶， 我头先都话啦，大陆都有噶嘛， 咁好多地方都有。 唔系，咁就我哋讲个近啲嘅，系啦，你话大陆都会有嘅，咁 我净睇翻自己啲相。 系啊， 阿慈 有冇 啲相？我谂起温泉， 有冇浸过啊？ 有 系咯，系咪啊？所以佢头先个 tips 咪话，好多人去日本就系想回一回个温泉。 系啦，回一回佢。 系 啊，我记得我人生住过最贵嗰间酒店就系嗰间温泉酒店。 系咪好犀利啊？ 真系，即系我都觉得自己，我都你谂下我咁豪咯，都系我喺嗰度两晚啦。嗰阵时系去南山嗰边， 系啊 系 啊， 我都系住一晚嗰间房嘅。 哇， 好贵啊！ 真 系 好贵啊！因为我间房入边有，喺个露台度有，晒下命先 啊！好啦，多谢你， 恭喜晒， 恭喜晒，拜 拜， 拜 拜。 哎，好紧张啊！而家 点解咁紧张啫？ 系啊，好，阿苏你好。 系我， 你 好啦， 你好。 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咧，就系日本篇吓，咁啊，自问日本都好熟下，你朋友都打电话嚟18723888登记吓。 系好啦， 好， 有桂花田同埋曾志豪， 曾志豪 系好啦， 好大。 我就啱啱谂到，我啱啱谂到嘅，我又可以用翻阿祖头先个讲法，香港肯定系冇嘅， 好， 必定系冇嘅， 都系两个字。 三啊，睇谂下先吓， 两个字啊？ 两个字啦，其实因为主要两个字啦，两个字啦咁样。咁咧就好多最近嘅新闻咧，最近嘅新闻咧都有一啲政治人物咧， 嘅新聞咧係同佢有關嘅， 即係同阿特朗普有關係。 即係總之，如果你睇你睇啲新聞，你會見到有關嘅。 有關 係啦，咁咧就同我哋其中一個主持都有關係嘅。 哦。哎，好大貼士啦， 大到无论啦， 系啊，好大貼士咯， 劲抽咧， 系人嚟噶， 系啊， 你 佢嘅身份咯， 系咯，嗰样嘢啦，即系头先我本来想话咧，两个字又啱，三个字都啱， 系 啦， 系人，听 唔 到 咩啊？ 系人啊， 系啊， 人名定系点先？ 唔系名嚟噶， 佢系一 个， 总之日本。独有嘅，真系日本独有嘅。嗱，我再讲多次，日本独有啦。最近如果你睇嗰啲国际新闻咧，你会见到有一个系 啦， 系啦，因为日本独有国技啦。咁最近特朗普去到同阿安倍见面嘅时候，又去咗主持一个即系呢一个叫商博比赛啦，同我哋其中一个主持有关嘅咪桂花田咯。桂花田系商博手嚟噶嘛？ 哦， 系啊， 咁大嘅贴士 个，系啊，都成功喎。咩啊？系啊 ，OK， 多谢你啊，黄女士啊。 阿苏啊，唉，真系呕血啊！ 我都望咗你个咩先？ 我谂住而家全部唔记得咧，就多谢你黄女士， 真系好衰嘅，就唔好理佢啫。 好嘅，喂，第三位听众啦， 系 Hello， 系 Janice，Janice， 喂， 系 Janice 系咪啊？ 系啊， 系啊，你姓黄噶嘛？系咪都 姓何啊？ 姓何啊？唔好乱咁讲人哋啲姓啊，冇礼貌啊！ 嗱，好啦， 你话佢 《稻桂花田》啦，你得到嘅题目系 好，我呢样嘢咧。初初咧就只系喺日本有，啊整整下咧香港都有埋啦，咁咧你有咗呢样嘢咧，觉得哇真系正一个享受啊，咁啊系啦， 我未谂到噶， 我都未 谂 到，系啊得个笑啫。 咁咧就喺酒店房啦、食肆啦、商场啦都会有嘅。 我估到。我估到， 而家 我怀疑我估到啦。 我觉得你 越嚟越多嘅， 我都估到啦。我都有，因为 我会话有啲地方系去到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啦。系啦， 你继续俾贴士先。 个源头的而且确 系 日本嘅， 好正哇！当初就哇咁样嘅， 我又冇 话 我喺度好惊噶， 系啊， 我喺度有惊啊。咁又搞我唔到嘅， 搞噶， 系啊，搞得到噶。 点咪先搞先？ 佢有。 你已经讲到好出咯喎，你 有大细啦。 阿 黄 女士，你估唔估到啊？唔系你阿梅系嘛 ？Janice 啊，唔好理佢啊。 其实都冇阿梅出现过。 何小姐 系啊， 何小姐我记得。何小姐估唔估到？ 何小姐， 嗰啲喷水嗰啲马桶啊。 系啦，好叻啊你！ 抽水马桶， 你 听到你会用喷水马桶？ 其实佢叫清洁厕所板啊。 系啊系啊，你边个贴士估到噶你？ 但系佢又唔系同厕所板有关噶，佢啲水喷出嚟唔系个厕所板度喷出嚟噶，喺个马桶度喷出嚟。厕 所板嚟噶，我都装咗咯，就 系我哋屋企有 啊。系啊，佢嗰度喷出嚟噶，佢有个窿一条，都打开个盖咧，就射两条钢管出嚟就马 桶度 咁样噶。 系啊，你有咩贴士嚟 feel 到嗰个答案噶？佢自己唔知啊。 你头先系问过。 你哋话哇嗰下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我真系哇下咯。 哦，系啊，呢个 真 系感受啦，哇！ 我开头真系唔够胆用噶，我惊力度太强啊，即系好脆弱噶嘛。 你行开啦，你。 多谢你啊，何小姐。 Thank you， 真系唔该晒。纪念品咧，跟住之后我哋会有同事咧联络翻你哋，寄翻俾你。 系啊，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估第二 round 啦 吓。你冇货乜嘢？ 佢好明显冇货啦， 呢只歌同日本有关噶。 终于五月订到那张台，几骨酸尽还是出了错，如此跟你分开。你最盼望吃到的寿司，等得太耐闷了也应该，耗费青春去等的奇迹，留下有所失的爱。明明早计划，临场取笑，只靠 藏在口袋的钻戒和美瞳搭上的铁塔，难完的计划，日后那个身居何种风格，同你安排好，人算不如天算，没法胡说白发。 孔雀立啊，数景屋桥次郎咁，呢个应该都系日本即系独有啦，系啊呢啲咁嘅寿司店啦。咁我哋自断一个门路啦，唔讲得啦。衰系咪咧？真系好难谂。 啊，继续睇一八七二三八八吓，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咁啊系日本篇啊吓。 系 Elsa 啊 ，Elsa， 主持人你哋好 ，Hello Elsa， 熟唔熟日本啊？ 吓， 熟唔熟日本啊？ 一啲啲咧， 一啲啲咁啊 OK 噶啦，系啊，你拣边个出问题啊？ 拣我哋就得啦。 桂花田， 桂花田， 嗯，好啦，嗱呢一样嘢咧，香港肯定冇嘅， 系 系。 咁咧就亦都有好多人咧，特登就走去日本嗰度去，哇！即系为咗佢而去嘅。 我哋每一次个开头都系咁嘅，而家 咁啊，压咗两个点先嘅 quota 啦。唉，做啲节目主持真系废啊！我讲我哋三个。 咁啊呢个呢个点样形容呢样嘢咧？ 我点知啊？ 你谂唔到，我帮你唔到嘅。 咪咯，我哋唔知你谂乜嘅而家。 都有啲人去朝圣嘅，我只可以咁讲啦，系啦。三个 tips， 哇大佬啊， 你真系废话一样 得噶喎！你等于啲人话嗰样嘢系啲人特登去日本想睇嘅，咁样讲完啦， 系咯， 好多噶嘛， 木村啊，跟住 你咪男女老幼，你都要俾啲范围噶，系吃喝玩乐啊，边样嘢嚟？ 定系人物啊？定系 唔系吃唔系喝？玩唔玩咧？ 系咪景点嚟噶？ 系景点啦，好唔好？ 景点嚟嘅， 梗系要啦，你俾贴士啊嘛。 咁梗系香港冇啦。如果嗰系日本嘅景点嘅话， 咪咯， 火都嚟啊！真系， 我真系等于冇讲过。 系啊， 日本嘅景点。 你梗系冇噶嘛？我山上我想 扶 我。 系啊，我知啊，你咪入翻去咯。 好多日本人咩？好多人去日本会睇。 系。 香港咪废话，香港冇啊？咩？仲有咩话？ 景点嚟嘅。 咁得一个贴士啫，即系景点。大佬点估啊？ 两个字。 两个字。 咁我都话好多人去潮汕。 有冇颜色？ 都是有的， 很多人是潮聖的。 喂，你要俾个颜色嘅，你叫人哋估颜色，人哋问你问题，你唔答你嘅，你好嘅， 撞颜色看看睇下撞唔撞啱啊嘛？ 咩啊？ 唔系即系嗰个景点咧，主要啦睇佢，因为都系嗰样嘢嘅，因为即系天然环境嗰啲咁嘅情况出现嘅。 哦， 远远都望到佢噶啦，嗱，我俾埋最后一个 tips 就算。 哦， 远远都见到佢。 歌有得唱添啦，系咪啊？我知啦。 电视剧有冇攞过嚟做名啊？ 有冇啊？ 日剧就好似冇嘅，我先我讲嗰只广东歌都有啦，许秋怡嗰只啊嘛。 咩啊？ 系咪嗰个啊？同埋张智霖嗰只啊？你系咪讲嗰样噶？ 系咪大自然嘅嘢嚟噶？ 咪咯， 秋天去噶系嘛？ 唔系啊， 唔系啦，佢想讲佢想讲红叶， 系咯？ 哦，唔系， 唔系， 我 又 唔 系红叶，头先樱花讲咗咯， 系咯？ 樱花阿 黄小姐讲咗啦嘛？ 阿慈古啫， 系咯？ 系 啦， 系咪红色噶？ 唔系 红色嘅，咦有啲深喎， 景点嚟嘅， 景点 两个字嘅， 两个字。 嗱咁佢全名咧就三个字嘅，咁但系嗰个景点咧就即系其实 两个字嘅啫。 佢全名叫三个字咯。 佢全名叫三个字， 系啦， 即系有简称嘅，你同佢熟啲 咁 啊嘛。 系啊， 即系其实如果我同佢熟啲，我就叫佢塔咯，咩塔啊？东京铁塔咁样。 系啦，真系啦，嗰啲啱，就系。 佢仲话啱。 即系类似系咁嘅意思啊， 两 系咪 香港一定冇嘅？ 系咪 最紧要呢样嘢 ？Sky Tree 啊？ Sky Tree 唔系，应该 唔系，香港一定冇嘅。 香港 因为个你净系谂下香港一定冇，即系嗰啲气候 系好多噶，仲有香港一定冇，同落雪有冇关系噶？ 嗱，又有啦，系咯，系咩？ 即 系 景点，景点喎， 雪糕啊， 有关系景点啊， 系啊，嗰个点会唔知啊？ 即系你系讲紧一个，你系讲紧一个景点啊，定系一个城市先？ 哦，嗰个 你要讲噶嘛？景点同城市唔一样， 城市啊，嗰个 点啊？ 嗰个系我真系要睇下佢咪 嗱，即系唔系北海道啦，系咪？你冇人叫佢做海道噶，海道系个海道， 我哋比较熟啊嘛，通常叫海道啦。 你冇得咁讲噶嘛？ 北海就 系 另一笪地方， 系咪一个城市啊？咁样 景点嚟噶，唔系 一个景点嚟嘅， 嚟嘅。 OK， 系咯，你好多人去朝圣嘅，真系 喺东京噶。 是好像是东京的。 好 像 啊。 好印象的。 我們幫不到你的。 總之呢之前呢之前不用收费的。现在呢就要收费。 早点讲这些大大的贴士啊，现在。我都不知道。咁人哋熟嘅可 能。Elsa， 我哋试下帮你组织一下。 景点嚟嘅。 同雪有关嘅。 以前要收费，而家唔使收费。以前唔使收费，而家要收费。 其实呢三点系比较好嘅贴士。 系啦，我真系唔 归纳咗啦。 系啦，咁同雪有关系咪香港一定冇？ 系咪好出名噶？ 好出名， 好出名噶， 好出名， 雪有关噶， 白雪公主 有冇个雪字噶？ 咁如果佢系我头先咪话两个字，咁其中一个字咪系佢咯？ 有个雪字噶，雪祭， 景点啊， 景点雪人， 你啲人要一组队一齐去噶，有啲 雪山 系咯，咁雪山系边个啊？ 其实雪山在哪里都有的，是香港没有的，瑞士也有的。 因为我们说日本嘛， 我想说富士山啊。 富士山不是雪山来的， 有 火山来的，火山来的。 但 是它重点都不是雪的。 咁佢系啊，好多 系个山嚟嘅，应该咁样讲。 富士山啊， 但我想讲你简单嚟讲，你想讲富士山定系雪山啊？ 你想讲富士山系嘛？ 咁就系三个字嘅。 三个字，你几熟都唔会叫富士噶。 系啊， 你几熟都唔会叫阿士山啊。 见啲富士苹果去同佢 friend 啲去叫，哎，富士苹果咁样啊嘛。 你话陈奕迅唱我只歌会好啲啊？ 好啦，富士山啊，我想讲。 系啊，嗱，冇问题，我哋帮你答到，所以 Elsa 你都有礼物。 系啱啊 ，Elsa 来咗啊！ 唔好咁讲 ，Elsa 都有啲好人。 Elsa 呆咗啊，系啊，系我哋唔啱，多谢你真系。 我哋放咗我哋拍档出嚟， 小心食药啊，真系。 好，问我听到个听众啊吓 ，Hello 你好，真真我是谁？ 阿仪你好， 系阿仪啊， 系。有而家豪仔， 你哋好， 你好，豪仔定阿祖，拣一个。 我拣阿祖。 好， 好啊。 两个字 系。 香港一定冇，日本都越嚟越少。 香港一定冇，日本 系啦，我会话你好彩先至会见到嘅， 好彩。 而你想一定见到嘅话咧，你系要俾钱嘅， 一定要见到要俾钱嘅， 系 哦， 唔系都唔已经唔系日本嘅每一个地方见到噶啦，部分嘅地方会系佢哋嘅特别嘅 两个字 姓嚟嘅，两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噶， 系 两个字， 系 我合人嚟 嘅，人嚟嘅， 人嚟嘅，我估到， 人嚟嘅， 我估到啦，真系 系啦。 是啊，好大貼士啊，呢個真 係。人嚟嘅，我本身就唔想俾呢個。 係咯， 係啦。 但我唔知道原來要收費嘅咩？ 要㗎，因為我有試過。 哦，但可能偶遇得 㗎。有 偶遇得嘅。 我有，但係因為數目好少啊，所以你偶遇嘅機會都好困難。 比較大貼士咧，冇阿田呢個類別 嘅。係啱嘅， 冇阿田呢個類別。 你估唔估到 阿田？咩叫冇阿田呢個類別？ 冇啊，你見唔到阿田咁嘅類別。 你試下問問題啊。 係啦，係啦，係 啦。人嚟㗎。 人嚟嘅。 咁啊！ 點解你今日咁叻，可以估到呢個嘅？ 佢貼士俾得好， 我都覺得我貼士俾得唔錯。 因為人嚟， 係啦，而家日本都真係 因為佢話越嚟越少， 好少見到。但如果你見到嘅話，我上次見到我好興奮。 啊，俾個貼士啦， 跟住我仲決定我俾埋錢睇再多啲添。 我唔知我估唔估得啱啊？通常佢出現咧，你都會伴隨啲音樂咁樣嘅。 都啱嘅， 好靓嘅，好靓嘅， 好靓嘅，所以咪话冇你呢个类别嘅。 好，两个字， 两个字，唔系人嚟嘅， 人嚟 嘅，人嚟嘅，人嚟嘅，人嚟嘅，人嚟嘅。 咁 有咧，有套电影 系 拍过佢嘅， 但系日本唔系日本， 唔系日本 电 影嚟 嘅 噃，系啦，嗰套电影里边咧，俾埋呢个大贴士咧，佢应该都唔知嘅，有章子怡嘅， 系。 佢最怀疑，佢应该唔知道。 系啦，仲有杨紫琼嘅，我记得系， 系好似 系有嘅， 好似有巩俐添。 系啦系啦， 但我都 嗰套电影咧就一二三五个字嘅。 唉，复杂咗啦！你叫佢净系讲古啊，两个字人名，跟住咪人嚟嘅， 人嚟嘅， 系咩人咧？咁跟住咧就系佢。 啊，再俾个 tips 你啦，你望到 京都啊。 系 啦， 系啦， 跟住佢就哦，念前音， 系啊，京都见到佢嘅机会会比较多嘅， 系啦。 通常我哋话哇。块面好白噶会， 嗰啲 系啦系啦， 咩啊？ 口上边 塞官艺技 系咪啊？你话 系 冇错，就系艺技啦。 系啊，真系越嚟越少， 即系越嚟越少。同埋我上一次咧，我去到 要出巡嘅，真系一个节日祭祀先可以先走出嚟。 都唔系，佢哋都仲有表演嘅，系啦，佢哋系专业训练嘅。咁啊，我睇咗，因为我就喺街见到，你系记住你喺街度咧，你唔可以影佢哋相嘅。你想问佢同可唔可以影张相啊？佢哋系唔会俾嘅，因为佢哋系一个虽然话艺技啦，大家睇到话诶技字啦，但系佢哋系有一定嘅身份啊，嗰样嘢咁样嘅，所以跟住我就觉得啊，我想睇多啲啊，我就俾咗钱入去睇佢哋表演，真系 好唔好睇啊？ 精彩， 精彩嘅， 系啊，系啊，系啊，恭喜晒儿， 答得 好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好啦，电话玩唔到啦， 玩唔到啦， 仲有一分钟啊， 出个题我哋嘅估啊， 好啦，你谂咗个啦嘛， 我谂咗个噶，佢系一种服务嚟嘅， 好， 系啦，咁啊以女仔做主导嘅， 好， 系啊，男士好中意去帮衬嘅， 按摩，按摩， 唔系。 我全部谂嘅都系衰嘢，因为佢引导我哋去 合法噶，合法噶， 歌舞伎町 唔系，系一种服务嚟嘅。香港而家都有噶啦，香港都有噶。不过咧，你点都觉得咧，梗系去日本最正宗啦。 哦，系咩咧？ 最正宗添啊！ 主人你翻嚟啦，斟杯咖啡俾你饮啦。 吕伯咖啡， 吕伯咖啡啊，真系真系去到 添。 日本最正宗噶，着晒嗰啲啦，吕伯嗰啲咧 ，lace 好多幻想啊，我拍档有 冇嘢 幻想下啦咁。 再见啦， 再见，拜拜。